因为我可能比较稍微年轻一点哦，那让大家跟着一起那边奔波流离，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刚刚自己都跑错地方哈、哦。那那个天气很多变，请大家要多保暖，我觉得自己快中标了。昨天在高雄开会哦，差点被热死在那里哦，在西子湾，然后穿着西装在西子湾哦，真的是热死。结果呢，一回来之后啊，哦，一回来大概晚上凌晨11、12点的时候，一回来，哇，那个又快冷死了，所以觉得自己好，已经热胀冷缩的结果，已经快要不行哦。还好今天还没在这边上课，已经觉得非常感激了。那大家只要保重身体，因为在考试准备过程当中，最不喜欢就是感冒。那像我的话呢，这个考试一有压力的话，一很讨厌，我其他都不怕，我就怕一件事情，就牙痛啊。哦，就是那个没错，每次一旦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就会牙齿痛，哦，牙齿痛。然后我记得我考台大公法组的前天晚上，就牙齿痛的要死，哦，痛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呢，就去找医生，医生就跟我讲说，你有两个选择啦，一个是就现在帮你把牙齿拔掉，你会不痛一点点哦，但是会一直流血哦。那另外一个选择是，你就不要拔，撑到考试完再来给我找我拔，但是你会痛哦，痛整个过程。然后那时候我选择还是先拔掉好了，哦，拔了之后血流不止，哦，就一整夜都在流血。然后隔天去考试的时候呢，中午啊什么也不能吃，因为吃什么都是血的味道。哦，买个面包，哦，吃起来就是血。然后呢，喝个水，觉得喝血一样，哦，那个非常痛苦，哦。那所以各位同学，就是大家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因为那个身体的状况，其实这个是这个有怎么讲，其他事情都还好，跟身体出状况、考试的表现等等的。就会有一些话，你可能要多花点力气，哦，这是给大家注意。那另外呢，在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内容方面呢，啊，我们是已经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行政处分的部分。那有关行政处分的这个章节呢，哦，那我们上次主要已经提到了有关于行政处分的一些这个要件的部分，哦，要件的部分。那除了这些要件之外，其实我们上次提到了等于说提在一个一般处分的问题上。那这个问题呢，也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在往后的一些案例里面，哦，会不断的出现。那尤其是呢，我们考到行政处分的时候，其实行政处分的考题它可以变体成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形式。那一种形式呢，它就是会用类似有点就是到底是处分还是命令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哦，去对你做一些混淆，哦，对你做一些混淆。那上次呢，我们主要是提到有关于一般处分的概念。那在提到一般处分概念之前呢，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画了一个光谱，有一端呢，哦，是一般处分，哦，那是行政处分；另外一端呢是行政命令。那中间有一段呢是很模糊不清的地带，哦，比方说我们对人的这个规制的部分呢比较不确定的，哦，比较不特定的，以及呢对我们事情的规制的部分呢比较这个抽象性会反复发生的，哦，那这两个要件如果呢，哦，等于说会有一个出现的时候，那等于中间这一段东西到底是一个行政处分这一边还是行政命令这一边的，那就我目前的一个实务取向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是尽量把它归类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最后的一个后面的一个逻辑呢，其实在于说呢，让人民能够有进一步得到救济的机会。好，那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说啊，在很多不同的这个行政行为的规范类型上面，我们等于说做了一个取舍。所以呢，我们行政命令的范围呢越来越小，哦，越来越小。那行政处分的范围呢，借由这个一般处分的概念呢，不断的扩张，哦，这是这一开始我们已经讲到的部分。好，那进一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上次也其实也提到过的，就关于交通标线的问题，哦，交通标线的问题。那交通标线的问题它意义在哪里？哦，其实它意义不是在于，不是只有在于说它是一个这个被认定一般处分这样子的一个争议，而是在于说呢，其实交通这个标线呢，它其实在概念上，它看起来其实非常非常像什么？非常非常像是一个行政命令，甚至它本质呢就应该是一个行政命令。我们说标线哦，标志当然是另当别论哦。上次我们也提过了哦，交通标线跟交通标志不一样哦。标这个应该说，尤其是号志的部分哦，那就是不断的闪灯，对不对？哦，不断的闪灯。那每次闪灯呢，都是对人的一个一般处分哦，因为它在那边闪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这个暂时不论啊。上次我们提到过标线的问题，标线它其实它，我们可以这样讲，本质上哦，它本质上呢，哦，是一个行政命令的性质哦，行政命令的性质。为什么它本质上是一个行政命令的性质呢？因为它就人的规范的部分呢，它是不特定的，是不特定的。那针对事情的部分呢，它不特定。那另外对事情的部分呢，则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抽象哦，抽象。那当然呢，从我们上次的一个讲法来讲，你也可以说呢，哦，这个是一般性哦，人的部分是一般性的，那事情的部分呢，并不具体哦，是抽象的，哦，是抽象的，而违反不发生它的效力的。那本来呢，应该是任意人行政命令本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很多在我们的实务上呢，哦，也认定哦，这个交通标线其实是一个行政命令的一个属性。不过呢，后来在目前我们的一个这个多数说，哦，以及呢。实务上，哦，看实务上，只是把它认定成是一个所谓的一般处分的性质，哦，一般处分的性质。当然呢，这一般处分，哦，到底是哪一种一般处分？上次我们提到一般处分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过，它有对人的一般处分，哦，和对物的一般处分，哦，对物的一般处分。那本件当中，比方说我们在标线这个案例里面，它到底是对人还是对物？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当然实务和学说呢有不同的见解。一般来讲呢，这个德国的哦，或者是承袭德国学说的这一部的一个学者，他其实都会比较采取是对物的一般处分的一个概念。那实务上呢，我们有看到一个1998年的一个622号的一个裁定哦，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他认为呢是一个对人的一般处分。不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事实上到底孰是孰非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我们如果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哦，其实呢，这应该是比较倾向于属于对物的一个一般处分。那考试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了，你要怎么写哦？其实会建议大家呢，就两说并陈哦。那最后呢，你可以选取一个这个比较学说多数的一个讲法，认为它是一个对物的一般处分哦，对物的一般处分。那当然，这个实务上的一个见解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它的道理。他认为说呢，不管我们对任何物去规制哦，其实呢，最后真正归结到的规范对象一定是人呐，啊，哦，一定是人。不过呢，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见解的话，那事实上所有的对物处分基本上都不可能存在的哦，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对物处分，包含了我们这次看到的标线，包含了我们这个有提到过的哦，比方说我们指定一个古迹，都是对物的处分哦，都是对物的处分。但是你把如果把对物的处分呢，这个详细去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对物最后归结到是对人。哦，都是对的。哦，那其实如果你真的要采取实务上这样的逻辑的话，对物的一般处分基本上是很难可以存在的，哦，很难可以存在的。好，那我们就结合一下，哦，结合一下这个我们有关于这个部分的一个实务上的案例。那上次呢，我们请大家看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考试的题目啊，也是考标线，哦，考标线。那有关于标线的问题呢，是让它可以先看到讲的174页的第22题，好，第22题，好，那这我们就今天的把这个题目稍微看一下，让大家慢慢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哦。他说这个某地方政府呢，好，将某个路段，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他就画了一个红线，好，这个红线呢就造成了很多顾客呢，因为他停这个一停车就被赶，所以呢这个生意呢就一直往下掉，好，一直往下掉。所以某长认为呢，地方政府在决定画红线之前啊，并没有让沿线的居民有表示意见的机会哦，所以呢就提起诉愿，请求这个涂销红线。那就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甲的这个诉愿呢，哦，是不是释法？第二个呢是这个主张啊有没有理由？哦，有没有理由？那首先呢，哦，就是有关于甲的诉愿，哦，是不是释法的问题，哦，那其实呢就是我跟大家提过，在上次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们讲了其实所有的行政法问题都在问第一个如何定义救济。其实呢这个某甲的诉愿是否释法这个问题呢，就是某甲能否提起这个或者是如何定义救济的一个这个变形的一个问题。那这边他特别去问说某甲的诉愿，哦，是否释法。好，那这部分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哦。那既然这样子问，我们就沿着他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讲，你首先你是蛮豪迈的。好，我讲诉愿是否释法，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忘了关手机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自己会有时候忘了关手机。那我跟大家在讲到那个特别权利关系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在这个大陆呢，因为就是很多学生嘛，他不是故意不忘记关手，但是故意真的不关，因为那个他觉得反正别人都没有他重要，所以他的电话最重要，他们上课都要接，所以呢学校就弄了一个强迫器，就是呢等到上课钟声一响就连线， 连线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你的手机全部讯号全部断线，第二件事情就是拍张照片，考试在他教室后面有一个那个摄影机那个录影那个照相机，就拍张照片。那因为每个人都是固定位置坐的，所以你拍张照片之后，谁没有来上课或老师有没有在台上，一目了然这样子，一目了然。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被批评说这样侵害人权，他们也讲人权这样，为什么侵害我们的这个权利这样子？那后来呢？我本来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就后来呢，我去那边做一些学术研讨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铃声真的是很大，真的超级大声。然后而且呢，这个有交响乐的然后有一直到那个卖菜大神唱的歌都有，蛮有趣的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讲在那边上课，如果是因为他们不是忘记关嘛，是就是没有关，就是故意不关，而且那个声音的格数已经调到最大。影响最大，此起彼落非常的有趣那我们这看到第一个问题说，我讲出现是否是法，我们先提一个概念如果他将这种题目的问法，其实他有一个技巧，他是说呢，他在为什么他说问你们说这个诉愿是不是是法？其实诉愿是不是是法的一个前提呢，其实就是在于说本件当中你所争执这个行政行为是不是行政处分？大家之后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看到诉愿呢，就一定要跟行政处分想在一起。没有行政处分的就不会有诉愿，没有行政处分就不会有诉愿，你要一定要把它跟行政处分把它画上一个这个连接关系，一个连接关系。有行政处分呢，不见得一定会诉愿，因为为什么？因为行政处分如果消灭的话，我们只会讲消灭的话呢，可以不用提起诉愿，你就直接提起一个确认诉讼。不过呢，在九成以上的状况呢，事实上你都会对这个行政处分的，如果你要争执的话，大概都会有诉愿，都会有诉愿，但有时候诉愿会用其他的程序去代替等等那个我之后再讲。但是呢，之后大家看到诉愿这两个字呢，你务必跟行政处分两者之间这个连结在一起那这边他问说呢，我甲的诉愿是否是法？其实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呢，我甲今天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提诉愿？那其实再往前问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就是说，到底呢，这个标线他对这个红线不符吗？那对这个标线呢，到底是不是一个行政处分这个定性？就要去回应就要去回应。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第一个问题他都通常问什么？会问说这个如何立救济？其实如何立救济呢，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行为的属性行为属性写到旁边行为的属性，行政行为的属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才是问到说你针对这个属性呢那你去做什么样的救济？那同样的本件当中呢也会涉及到行为属性的问题它其实只是把我们上次问题换一个方式来问，我们同样还要一样要去探讨本件当中行为属性的性，这个它本身的一个属性是什么？那这边我们看到就是红线我们今天争执的就是这条红线这条红线。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行为属性，这个行为在哪里就是这条红线。那上次我们也特别跟大家讲过呢这个红线呢和警察基于这个红线呢去做成了一个财罚处分比方说这个他有一些客人呢停在那边去买槟榔买矿泉水，结果呢警察就在那边开一张单子。那这个救济的一个标的就不一样像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客户是他的客人那你去买东西结果被警察开了一张罚单，那这时候呢你要去救济，你要针对那个罚单去救济针对罚单去救济。但本件当中其实这个商店并没有收到任何一张罚单，他今天只是单纯针对这个红线去救济所以大家在这个实务的问题上面一定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情，你救济的标的究竟是什么到底你要针对哪一个来这个进行诉讼。那通常来讲呢，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就是以直接侵害你权利的这个行为呢来当作是一个救济的标的。本件当中当然是只有一个行为就是只有红线而已很简单。那红线呢也是什么？也是真正去侵害这个便利商店应该这个真好这个真便宜便利商店这个超商的权利的算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这个行政行为最直接的行政行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行为属性的部分，我们就是以红线来看它到底行为属性是什么。那这部分的专栏就连接到我们刚刚所讲，我们今天就不再赘述那到底这个行为属性呢，我们说原则上呢它是一个一般处分的性质是一个一般处分的性质。那既然是一般处分，它是处分的是处分的。那依照我们的诉愿法的规定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可以去被这个诉愿的标的。那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再讲多一点点，就是说呢，这是一个一般处分，而且它是不是仍然有效存在还是有效存在？ 仍然有效存在。哦，所以呢，哦，他认为啊，这样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行政行为呢，它是一个有效存在的一个行政处分，哦，一个一般处分。那一个有效存在的一般处分呢，连接到我们下半部要讲到说，哎，到底它的一个救济途径是什么？哦，救济途径。这边呢，我们就顺便就把一起把行政征收的部分呢，哦，一并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回顾哦。我们就医途径来讲，今天呢，保甲哦，或这个所谓的便利商店的一个这个部分，他们希不希望这个红线在？他们不希望哦，他们不希望这个红线继续画在那边。所以呢，哦，他要提起一个什么？他要提起一个撤销的方式呢，要把这个红线撤掉，哦，要把红线撤掉。那这时候要怎么提呢？哦，基本上呢，我们会让他呢先提起一个撤销诉愿，撤销诉愿，请求什么撤销这个红线，撤销诉愿。那提这个撤销诉愿，好，其实我们等下再讲哈。另外呢，当然如果这个本身来讲，你如果这是诉愿法第一条啦，好，诉愿法第一条，来复习一下哈。那所促销撤销诉愿，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他满意的一个诉愿决定的话呢，他当然可以进一步的什么去提起一个撤销诉讼，撤销诉讼。我们要撤销这个红线，撤销诉讼。那撤销诉讼，好，复习一下，这是我们的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好，那这里呢，还有个小问题，我们要稍微处理一下，我要稍微处理一下。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问题呢，就叫做主观公权力，或者是这叫什么？主观公权力的那个保护规范理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件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疑义，哦，会有一些疑义，因为呢，今天某甲他其实或者这个便利商店呢，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他是一个什么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哦，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处分的相对人。其实我们的一般处分呢，大部分来讲都是一个利害关系的一个角色，尤其是红线，哦，是红线。那这时候呢，其实理论上而言呢，啊，当然这不是本件的重点。理论上而言，你在提撤销诉愿的时候，你也要讲，哎，为什么你可以提这个诉愿？讲这个讲更白话一点哈，就是说呢，到底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负责人可不可以提这个诉愿？你有没有资格提这个诉愿？哦，或提这个诉讼？哦，事实上呢，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这个疑义的。那疑义在哪里呢？我们假设一个状况，今天假设这个便利商店它是在离这个红线呢，可能离比方说1公里以外的人，他可不可以提这个诉愿？哦，可能就会有疑义。哦，可能就会有疑义。好，那我们今天进一步来讲这个问题，好，哦，就是说。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在行政诉讼的时候，我们讲所谓的保护规范理论，我们讲保护规范理论，保护规范理论，就是说我们要靠保护规范理论呢，来判断说到底本件当中呢，哦，它是不是有这个保护规范这个存在，哦，保护规范存在。那当然你要提到保护规范理论的话呢，当然要分成三层嘛，我们之前大家提过了。第一层呢，就是说呢有没有一个条文，有没有一个公法法规，哦，那当然本件当中。这个不是重点，不过我们就一起延伸提一下。其实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这个规定里面呢，哦，是有关于这个标线的一个画设的规定，哦，标线画设的规定。那这个标线画设的规定呢，其实是一个公法法规，哦，是一个公法法规。那再来第二层呢，哦，就是说，到底呢这公法法规有没有兼保护私益的性质？我们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说，其实当然保护私益的性质啊，因为它除了保护交通顺畅之外，它其实呢也某程度保障了一个什么？保障了一个私人啊，有一些沿线居民的一些生活上的便利和这个利益。那最后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重点在哪里？哦，在于说，到底呢这个人呢，哦，这个主张者是不是为保护规范的效力所及？我们简单讲，就为效力所及。那本件当中呢，事实上问题不大，好，哦，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不管怎么讲，哦，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人呢，他都是在这个保护规范的效力范围，哦，之内，哦，是沿住户，哦，是沿线，哦，是沿线。那他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我特别在诉讼来讲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在讲诉愿的时候比较没有讲到？因为在目前我们的一个学理上面呢，我们对于诉愿，哦，这个部分，我们比较没有用到保护规范的理论去判断。基本上我们在诉愿的时候，我们是采取另外一个理论，叫做可能性理论。这大家先记一下。可能性理论，什么叫可能性理论呢？就是说啊，你只要是一个处分的相对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处分的这个，因为这个处分可能会受到侵害的人，这可能就是什么？ 可能会受到侵害的人，只要你是可能会受到侵害的人呢，我就把你当成是一个夙愿的一个适格的人，哦，夙愿适格的人，哦，所以呢，本题它其实很有技巧，它就问你说呢，到底这个人呢，他你夙愿是不是释放？他其实已经在技巧上面，他回避了后面这个保护规范理论的问题。要，因为这里还要去论述这个东西的话，它题目给你的资讯可能要更多，包含呢，它要告诉你哪一个公法法规，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哪一条的规定，哦，甚至有一些标性的设置的一个规则，它都要告诉你，哦，那进一步让你去判断它其他的一个部分。不过本题当中似乎不愿意，它也无异于呢要大家去讨论有关于保护规范理论的问题，哦，它只问到夙愿这个层次。但在夙愿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的门是比较开的，哦，是比较开的。那只要是可能就好。那既然如果是可能的话，那这个便利商店是不是可能的肯定会受到侵害的人，这个部分就很好去论证，哦，因为他的确，哦，比方说他因为这个标签的设置，他的声音就掉了三成，哦，掉了三成。所以在这个诉讼途径的这个选择上面呢，我们讲最后他说呢，哎，你选择的这个书院可不可以？我们说可以啊，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呢，它的一个属性既然是一个一般处分，比起撤销书院，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当然呢，要再进一步的再稍微讲延伸一点的话，可以再稍微延伸一些哦，因为我想大家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接受一些比较更进一步的东西。像我们在以撤销书院的话，当然呢，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哦，说撤销这个红线。那问题是说当你这个红线的这个处分，它的效力被撤销之后，在限制上面这个红线还在不在？哦，其实还在哦，其实还在。那这时候是怎么样？你要自己拿一个黑漆去把它抹平吗？哦，不需要哦，不需要，甚至也不要这么做。那你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要求什么？要求行政机关要恢复原状。那其实就要把这个红线铲掉，我，哦，要把红线铲掉。那要把红线铲掉呢？事实上，这个在撤销书院这一点上，它比较没那么的明显。不过呢，如果你是提撤销诉讼的话，你可以再提起一个所谓的，你要这里来，我们的行政诉讼法196条呢，有一个回复原状的一个规定，哦，回复原状的规定，哦，这大我想大家稍微先记一下就可以，哦，不需要，哦，这个先琢磨太多了，哦，应该回复原状，哦，有一些我们在提撤销诉讼的时候呢，我会要求行政机关呢，如果哦，比方要求行政法院呢，当我们的这个撤销诉讼胜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行政法院呢，命行政机关呢来做一些回复原状的必要处置，哦，回复原状的必要处置。那像比方说呢，这个铲除这个红线呢，就是一种，哦，就是一种，大家可以想见嘛，就是你法律效力没了，哦，但你红线还是在。那这个通常红线的问题呢，会稍微单纯一点，因为红线很快，哦，你要铲掉，反正现在一天到晚录屏专案嘛。平一次就没有了，哦，越弄印出去越不平啊，哦，越不平。那再来呢，就是说如果是像有些土地征收的案件，哦，土地征收的案件，像有些征收是违法征收的，哦，就是他征收的范围可能弄错了，哦，结果呢发现土地征收完之后呢，那边盖了一个公园，公园上有什么呢？有男厕有女厕，对不对？有木马，有溜滑梯，然后有一些讨厌的小孩子在那边玩，哦，对不对？那小孩子当然你没办法去给他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强制执行啊，哦，但是呢，你这些设施，哦，这些设施、这些设备、这些溜滑梯、这些荡秋千，那这些设备还在上面，你要自己去铲掉它吗？我不需要，哦，不需要。你只要在提起你对这个征收处分提起一个撤销诉讼的时候，你再合并的提起一个所谓的恢复原状的必要处置，你就可以把这些设施呢都拿掉。哦，是196条，也蛮重要的一个规定。那这边也顺便我，哦，来跟大家提醒，哦，啊，你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像，如果我讨厌的小孩子是一个戏称，不是不代表说我不喜欢小孩子，大家不要误会嘛。那是这样，因为像我们最近不是有一部法叫做家事事件法，哦，那时候呢在批评的时候，其实这部法其实已经算是，哦，已经被救回来了，因为本来司法院的版本已经说更糟糕，就找几个法官自己门关起来，自己立立就过了。后来呢，这个找邱老师去，哦，邱元光老师啊，他等于说，你到时候去看立法的一个理由和立法的旨趣的话，去看到很多邱老师的影子啊。哦，那这里面呢，其实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可以去加强的部分，像有些人就说，哎，有一些有关于这个子女的，这个有要不要我们为了这个家事事件，特别再去设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机关，哦，不用你的民事执行处。大家还记得有一个巴西的小朋友，哦，然后呢很会踢足球嘛，然后最后被这个监护权的官司被带走，哦，那一幕，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一点印象。那像这种强制执行，然后对人的强制执行，哦，和对物的强制执行应该是不一样，哦，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不应该用书面执行处那一套去对待小朋友，对待小孩子，哦，这是另外一个这个问题了，哦，这个问我们 有机会再说。那在这个问题上的话，第一个想就问你说，到底可不可以提诉愿啊？基本上，那答案很简单了，就可以哦，就可以哦，这个提诉愿。那第二个问题是问说呢，那到底这个商店它的主张有没有理由？哦，商店主张有没有理由？他主张什么？他说啊，你在画这红线之前呢，都没有一个给我这个陈述意见的机会哦，没有给我陈述意见的机会。那基本上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02条规定，哦，大家可以注记一下。依照102条的规定呢，在做成一个对当事人不利的行政处分之前，我们都要给当事人所谓的陈述意见的机会，哦，陈述意见的机会。但是本件当中事实上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说，第一个是到底呢这个画红线对你是不是一个不利的处分？哦，不利的处分。什么叫不利处分？哦，比方说我今天对你做一个财罚，对你做一个这个课税处分等等，哦，那由于财罚一定是个不利处分，哦，那这个部分呢交给你陈述意见的机会。那如果是课税的话呢，哦，课税要不要给你陈述意见？哦，其实有没有人有像这个税捐机关，我们在你要课税之前跟你说，哎，来陈述意见一下，哦，来看看说你是不是想要被课税，哦，没有这种事情，哦，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呢，在所谓的有利不利这件事情上，事实上我们会认为呢，在画红线这一点，哦，之后我们讲到102条，我们就讲过，我先讲一个结论。像这种所谓的单纯的画红线啊，这种所谓的这个秩序行政的行为，我们先讲，这是秩序行政的行为，哦，就是管制行政秩序的所谓的秩序行政行为。也基本上来讲，不当然就是这边所讲到的不利处分，哦，所以呢，它是不是一定可以去适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02条的规定？哦，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哦，不是百分之百的，哦，所以呢，我讲的主张基本上呢，我们认为是应该没有理由的，哦，没有理由的，哦，因为这个红线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102条所讲的不利处分，我们认为应该是否定的，哦，应该是否定的。就算是肯定的，哦，其实也会有103条的排除的可能嘛，哦，排除的可能嘛。这个之后我们再讲到这一个第二102、103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说明它。那这部分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讲述的一个重点，哦，好，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哦，一个关于红线的一个这个案例哦，红线的案例。那另外呢，哦，我们再回过头来，哦，我们再看到哦，这个关于一般处分的一个相关的问题上，我们直接先看到讲义的第16页哦，第16页。除了红线是考试的常客之外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叫做路桥哦，路桥哦，路桥不是那个写小说那个路桥，就是那个是就是大家。这个小朋友要过马路的，哦，不能够走斑马线，你要走路桥，那个。那路桥的设置呢，其实它表彰并不是说路桥本身很重要，而是说呢，路桥它这个设置型，它表彰的是一种到底是事实行为或者是一般处分，有时候会产生一些争议。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第十六页最上面这里。那我们先看到说，到底我们在讲到一般处分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啊，我们先注意一下，就是一般处分的公式。一般处分的相对人在是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所以没有办法采取典型的行政处分的送达方式。所以呢，行政程序法第100条的第2项已经规定说，一般处分的送达呢，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来代替之。那这里我们所讲的所谓的一般处分的一个公式呢，其实要解决是某些同学的心理中的疑问，那就是说，哎，那一般处分跟行政处分到底有什么区别？哦，如果一个是我们知道，一个是比较不典型的行政处分，但是呢，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说是有的，而且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一个是送达，哦，一个是要公告。那在实际行政机关执行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效果和它的一个方便度是截然不同，哦，截然不同的。我们就讲一个例子，哦，比方说呢，在一块土地上，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农田呢，我们说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对不对？哦，鸡鸭牛羊啊，哦，都不能吃。然后呢，哦，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呢，说青菜就很安全吗？他说有机啊，其实都是无机的啦。哦，就是台湾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有机的蔬菜啊，等等啊，越听呢就觉得好像菜也不能吃，对不对？哦，菜也不能吃，然后呢，大家都不要吃好了，哦，就大家每天吞药丸子，哦，或者是喝水，那水也不行啊，哦，水有重金属，好，哦，所以呢都不能吃，哦，不能吃。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在之前我们也很常听过农田污染的问题，哦，比方说呢，某一块土地，哦，比方说 A 地，哦，它是一个农地。看到农地呢，很多眼睛就会发亮，我就可以盖农舍，哦，可以盖农舍，多好哦！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农舍的问题，哦，是农这个 我们讲，其实那种农地嘛，现在目前的一个管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我跟大家讲过，像有些这个工业用地哈，工业用地，那我们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认识的客户，他的工业用他们有的工业用地，他地段很不错，后来就租给一个厂商，他们就在那边生产一些相关的一些药那个化学的一个制剂，结果呢，这个厂商可能因为财务的困难还是怎么样，他呢就没有真正生产，他等于说呢提供这块地啊给别人去倒废土，结果呢这废土啊，这个倒把这个土地整个都污染了，我就看的时候很可怕，我不敢进去，因为怕进去之后就不能站在这边再讲课，因为它整个都是白色的，就是很像那个，我就跟你讲，像阴湿路有没有，就是那种场景，整个地是白色的，而且呢很奇怪哦，它地白色就算，它连建筑都是白色的，建筑本来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厂房，结果呢后来整个也是变白色的，也白得很诡异啦，白的不是地中海那种希腊那种在那边度假的那种白，是那种有点是那个僵尸那种白，不是很喜欢的白，那这种你要整治就很困难。那农地也是，农地也是，现在目前农地呢，它其实很多人都是把它租给，也是一样，就是租给别人，然后呢，这个承租人来讲，他就去跟这个其他业者挂钩，等于说呢，先租给甲业者去开采砂石，然后开采土石。那挖完土石之后呢，再去填什么？把废土填进去，因为有洞嘛，有洞总要补满，就用废土补满这样子哦，等于说赚两手。那农地另外一个问题是被污染，比方说 A 地呢，受这个重金属污染，受重金属污染，好，结果呢，这个 A 地的其实是，比方说是甲乙丙三个人所有，三个人。甲乙丙所以这个 A 地呢，受这个重金属污染。那一个农田呢，受到重金属污染，这时候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的主管机关就要出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呢，你让这个受到污染的农田继续耕作的话，可能呢，我们大家都会吃了一肚子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米。虽然说我们可能都已经吃很多了，像以前我们在吃这营养午餐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营养午餐很难吃。我从小学就觉得营养午餐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拿去倒掉。这个我大概每天呢，大概就吃几口饭之后，就把整个餐盘去倒掉，然后呢，就会被老师每天都被罚，然后每天都被骂。那现在事实证明是对的，因为很多营养午餐后来发现的确有问题，的确有一些还有校长收贿的痕迹啊等等，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小时候我比较聪明一点，那这边呢，农地要受重金属污染，那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一般处分跟行政处分之间的区别，就是说到底。如果我们用一般处分方式去做，还用行政处分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行为叫做废耕。废耕。不要担心啦，大家我可以跟大家在这边保持缘分。然后呢，如果怎么样的话呢，反正大家一起要温暖一点啦，不要担心哦。好，我说有一个废耕处分，这个说到这个啊，其实我有一个我很敬重的前辈，他说他以后走掉之后呢。对，不要进冰库，就直接烧掉。烧掉之后用塑胶袋装一装，有没有？然后呢，全国各地啊，什么台北啊，撒掉就好。我觉得这是对的啦，因为他说他理由是什么？他不是说要什么省钱，那都是次要。主要是说你为什么要留一个东西给人家去鞭尸呢？就是说你为什么留一个东西啊，去给这个你可能的敌人或谁啊，留一个东西在那边，这个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那这个当然就是节省资源。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废耕处分。废耕处分呢，如果我们用一般处分的方式去做的话，它用行政处分方式去做，我们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是用行政处分的方式，我们今天好就想清楚一点哈。如果我们用行政处分方式去做，抱歉，因为黑板比较小的字就稍微相对缩小一点。如果你要用行政处分方式去做，你必须要送达给谁？送达给甲乙丙三个人，要送达。用送达的方式，那送达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送到他手里面。当然不是，不见得一定要他亲自去接，但是送达的规定，那基本上这是一个程序。那如果你是用一般处分的方式，一般处分的方式，用一般处分的方式呢，这时候你只要公告就好，公告。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公告啊，其实就是在那个农田上面呢，拆块牌子就好了，拆块牌子就好，那牌子说本地呢是这个什么什么开始废耕，任何人不得耕作， 哦，所以呢，你用一般储存，当然它会它因为叫一般，对不对？我们说这一般哪里来的？哦，就是一般这个所谓的不特定多数人而来的，所以它规范的对象是谁？除了甲乙丙之外，它可以扩及到任何的人哦。比方说甲乙丙他可能不耕了，但是呢，可能会有个第三人说，哎，这个地这么好，哦，那种种东西自己吃一吃哦，这也不行哦，这个也不可以。好，哦，所以呢，一般储存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公告，它的这个简便度呢是很高的哦，是很高的哦。所以一般来讲呢，像我们在做这个。其实有像我们对于那种不动产做查封呢，哦，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啦，哦，类似的方式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要查封一块土地，你要怎么查封？哦，当然了，我们先电子查封啦，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贴封条？哦，贴在土地上嘛，不可能嘛，对不对？哦，所以你它所以这个就会要插一块木牌，哦，木牌上面就是贴那个法院的封条这样子。那那个木牌是谁拿呢？哦，大家不要太天真哦，书记官不会帮你带这个木牌来。司法事务官也可以帮你带木牌，你自己要带着。我第一次呢，这个去做强制执行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傻傻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哎，他律师木牌呢？我说什么木牌？又不是要招魂，不是还有一个木板呢？我说怎么木牌？然后说，哎，你要带木牌，不然我们怎么查封？哦，后来好像搞一个旗杆还是什么，然后说弄一弄，因为我们现在选举很多嘛，很多旗杆就丢在旁边，然后就把那个旗子撕掉，然后把那个弄个就是简单弄一下。那另外还有查封那种电子车位，哦，电子车位它没有特定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是不是会贴在那个出入口的地方？哦，那也算查封。好，哦，那这来讲就是说，一般处分你只要有一块牌子，那别人可以。那如果是行政处分的话呢，那你的送达的这个部分呢，就会比较严谨，哦，会比较严谨。所以如果在像我们刚刚是个案里面，跟一般处分跟用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方式呢，它的效果就会差很多哦。所以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是，一般处分跟行政处分之间，它的一个区别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送达的方式或公示的方式。那另外，我们再看到刚刚我们已经稍微过了一个争点，叫做公务的一个建造问题哦，公务的建造问题。好，一般来讲，我们说公务的建造叫什么？像比方说，我们建一个路桥哦，路桥那。在我们看到16页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讲它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啊，在我们先看一个问题，好，这个大家会比较这个具象一点，好，具象一点。我们先看到讲义的173页，好，173页，其中的第19题，好，第19题。我说，某地方政府呢，哦，将早经公告确定的一个路桥设置地点，哦，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呢，哦，就擅自的移到某甲开设的店门口前，哦，那问这个路桥的规划、建造及建造完之后的路桥呢，提供公用的行为性质是什么？哦，是什么？这边呢，我们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所讲到的一个问题的范围呢，是在我们有关于一般处分的问题，哦，一般处分的问题。那一般处分，我们刚刚先提到的一个，就是它跟交通标线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一般处分可能会跟行政命令之间呢，啊，会有一些这个混淆之处。那另外呢，一般处分呢，可能也会跟我们的事实行为啊，会有些混淆。这个问题呢，哦，啊，就是我们刚如果要讲的话，就是这个标线的问题呢，是一般处分跟所谓的行政命令之间的区别问题。那进一步我们看到，如果是路桥问题呢，就是一般处分跟事实行为之间的一个区别的一个难点哦，区别的难点。我们就随着这个问题的问法呢，我们就顺便帮大家把这个概念呢建立起来哦，这非常重要。我们说路桥的设置哦，路桥的规划哦，路桥的设置以及路桥的这个提供公用的这三个层次的行为啊，还有路桥。这是考试的时候非常喜欢考哦，考了不止一次哦，不止一次。我们看到一个路桥，那路桥呢？哦，当然你会这个分成三个层次哦，一个是规划，规划，好，另外一个是设置，最后呢是公共用，哦，提供公用。好，我们从最底下的公共用呢一路这个谈上去哦。提供路桥，我们把一个路桥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公务啦，哦，就是一个公务啦。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之前所看到的92条的第二项后段，我们说呢，对于公务的什么这个它的性质、它的设定哦等等，那或者是提供公用的行为呢，基本上都是对物的一般处分哦，对物的一般处分。所以提供公用的性质呢，我们把一个公务。提供公用哦，提供一般的使用哦，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基本上它是一个92条第二项后段的一般处分，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般处分。所以如果对这一般处分不服的话呢，当然你可以去打我们的这个行政诉讼，好，这个行政诉愿行政诉讼，好，这是可以的，好，是可以的。但是通常问到路桥问题的时候呢，体工共用这一点它是最明确，但是也最不是重点的一环，好，虽然说也常常会问到。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呢可能会被混淆，尤其是前面的设置行为和规划行为。好，我们再讲第二个设置行为。路桥的设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的性质？有关于路桥的设置呢，这时候其实就会有大会看到两种可能的说法，好，可能的说法。那这两种可能的说法只有一种正确而已，好，另外一种是错的。好，哪两种可能的说法呢？一种说法呢是认为路桥的设置本身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一般这个处分，一般处分。那我们谈到了，其实路桥的设置它所牵涉到的问题是，它到底是一般处分，或者是什么，或者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事实行为，好，事实行为。所以呢，以下这边我们看到，有可能呢，它是一个事实行为。在上次我们讲到行政处分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带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行政处分呢跟事实行为之间，它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在于说有没有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好，会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以呢，路桥的设置行为，它到底是不是行政处分，或者它是一个事实行为？重点就在于说呢，到底这个设置行为会不会带来所谓的法律效果？好，法律效果，法效，会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好，那我们想象一下，一个路桥，我们把它盖起来，好，把它盖起来，会不会有什么法律效果可？路桥的设置呢，不像红绿灯，不像这个红线，它只是一个，它只是提供让你去通过的一个这个设施而已。那这个设施它有没有对外发生一定的规制效果？尤其是那种如果上面是路桥哦，底下又是斑马线的这种路桥哦，或者是你也不用讲，一般的路桥，它其实不会强迫你去走啊。哦，不是说路桥在那边你遇到说像电动玩具一样，你遇到你就一定要上去哦，没有啊，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它并没有对你产生一定的规制效力。哦，他也没有说你在那边你又不能去走或怎么样，都没有，哦，都没有。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说路桥的设置行为呢，它其实基本上它应该是一个事实行为，哦，应该事实行为，不是一个一般处分，因为呢，它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哦，不对外生法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我会特别提路桥？那是因为其实路桥可以代换成任何一个另外的公物。比方说我们之前看到过的隔音墙，哦，隔音墙，哦，或者是呢，比方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路灯啊，哦，比方设一个路灯等等。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嘛，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装，你要看一个地方的这个来源的是庄脚，你就直接看路灯是对着谁家的院子照，你就知道谁家是庄脚，哦，因为这个路灯一照下去，整个院子都很亮，哦，那就不用再另外花那个花钱去做照明的工作这样子。那后来呢？到现在已经时代不一样，哦，希望你家都不要被照到，哦，因为你的光其实会让你睡不着觉啦。好，哦，像这个之前就有一个诉讼案这样，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家，比方住在十楼，结果呢对面弄了一个也是很高的一个霓虹灯，每天没闪，哦，每天闪，结果他没有窗帘，都睡不着觉，哦，你窗帘没有拉起来的话，你在那边闪，你就快崩溃，哦，快崩溃，然后就提起一个诉讼。那另外一个什么，101刚开的时候也是会有那个警示的那个，就是警告那个飞机不要撞到那个灯。一直闪一直闪，就后来周边的人也受不了。那另外现在还有什么？现在像比方说那个高雄那个美丽岛站，好，在旁边，到中午的时候，哦，那个太亮，因为它那个站体是整个是那种玻璃这样子去盖的，哦，然后呢旁边的商家亮死。我昨天去特别体会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蛮有趣的，因为之前现在在研议呢要修那个日照权的一个规定，我们跟大家提过日照权嘛，就是说这个。那个不能够，你临近基地的这个建筑物不能够影响到其他基地的这个日照，哦，因为冬至这一天不能够少一个小时。但这样的观点，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啦，啊，因为西方国家日照是很非常非常缺乏的。但在台湾的话，尤其在南台湾，日照少一点还好一点，对不对？还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我昨天就会特别去体会一下，啊，南北的差异啊，因为如果真的要修法的话呢，你可能那个日照本身你要做因地制宜，像。日本的话，就是从南到北的日照的规定就不太一样，北海道的日照一直到九州的日照当然是不一样。台湾其实也是一样，北台湾、南台湾也是不一样。那我昨天去那边哦，美丽岛站就故意在那边还吃了一碗他们的小吃，这样子，我真的是热死的，哦，真的是，而且很亮哦。然后呢，亮完之后你的情绪就很差，哦，所以呢，你打电话给我的这个秘书呢，就受到一些波及，哦，就是你对他就稍微凶了一点，哦，回去还不得不还要再送他小东西，跟他稍微赔个礼，哦，因为他迁怒了，哦，迁怒了。所以那样的一个，我们说这种就是 这种主公路的设置本身哦，像我们说这个捷运站的站体啊这些，其实呢都是什么？都是所谓的这一个这个事实行为的性质。不过会有东西会回到大家，像我刚刚讲的案例，对，比方说这个明岛站旁边的这个云太亮，造成比方说因为你在那边卖小吃，结果呢这个人家不想来吃，因为太亮了，然后影响到你的生意等等，那你可能会请求什么？请求国家赔偿。好，请问国家赔偿，或者是说呢，那你针对这个去走这个路桥的时候，结果你走到一半，那个它上面栏杆倒下来，把你打伤了，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请求国家赔偿。但是呢，有些人就会认为说，那你既然是这样的情形，那所以呢，会对你发生法律效果嘛？哦，发生法律效果，但是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是另外一回事。它本身是事实行为的性质，但是因为这个事实行为本身，比方说它在这个设置的过程当中可能有这个欠缺，管理上有一些疏误，导致你受伤，那所以引致到你的国家赔偿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能够说呢，因为它让你有这个国家赔偿请求权，它就是对你发生一个法律效果。我想这点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法律效果呢，我们就想它是一个什么？因为这个设施本身呢，会对你产生一定的规制力，让你一定要走，一定不能走，这才叫它的所谓的法律效果。那至于说呢，因为这个设置的本身呢，有一些疑义，有一些问题，导致你的损害，这个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个法律效果，所以不能说买美岛站这个灯啊，这个光太亮，就是一个法律效果，这不是法律效果，这可能是一个现实上的一个侵害而已，这还是一个是，等于说那个站体的本身的一个设置呢，还是一个事实行为的性质，这里请大家呢务必要特别注意。所以呢，有些考试很喜欢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我请求设置一个路桥。我请求不要设置一个路桥，我要怎么提起一个行政赠送程序？那我们说呢，他其实要问这个路桥的设置或这个行政措施的设置，到底是一般主观事实行为的性质。如果是行为的性质的话，你要去要求要设置它，这时候你就不是提起一个这个所谓的刻意义务诉讼或刻意义务诉愿，这时候你就要提起一个什么？你要提起一个一般给付之诉，一般给付之诉。这是我们常常考的一个观念，但在本题当中还没有这个这么直接啦。那最后我们要看到路桥的规划行为，路桥的规划行为，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基本上我们这边看到所谓的路桥的规划行为呢，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我们想规划怎样的一个情形。行政机关先讨论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小朋友很多，我们要设一个路桥，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那这个讨论的后来行诸于什么？行诸于设置行为。其实呢，你要等到什么？理论上也应该等到行诸于这个设置行为的时候，旁边的人呢才会知道这件事情，才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神通广大，每个人的后面的背景都很强，所以呢，有些立议员啊，有些立委啊，会先知道这个事情，透露给他的居民，或者有些居民呢会影响到，因为我们知道路桥本身呢，可能对于房价也是一个杀手。是个沙袋木，跟本木一样，是个杀手，所以有些人就不希望路桥在他的这个家门口或者窗子可以看到，所以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存在。那我们就分成两种情形，规划行为呢，原则上来讲，它是内部，是内部的，换句话说呢，它其实不会外显的。那也就是说，人民根本就不会知道有这个规划行为，那规划行为怎么样，我们其实不会知道，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内部的，但是呢，它把这个行为，把这个规划呢，经过所谓的公告，或公示，其他的公示吧，不一定公告，或其他的方式去公示。那这时候呢，可能问题的性质呢，就会不太一样，那如果只是一个行政内部行为的话，那当然它的一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它的救济途径。如果行政内部行为，那基本上。应该是无从去救济，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对外的行政行为，并没有个对外的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内部的这些行政措施，你不能够单独去救济的，也不能够以它为标的去救济。那再来呢，如果它是已经有公示的，已经有公告或公示的，依照我目前的学说以及实务的见解，会认为呢，在这个规划行为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一般处分或行政处分，我们姑且先把它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行政处分，那如果是内部行为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行，就单纯是一个行政内部行为。那我们先把它的救济方式呢，先一一的帮大家去做分析。我们先看到最底下这个，我们说如果你公共用你不服的话，你要怎么去救济？当然呢，你要提起这个诉愿和行政诉讼。 这边我们就不说死，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可能希望他提供公用，也有可能不希望他提供公用。如果他不希望他提供公用，你可能要提撤销。如果你希望呢，比方说这个桥盖了好久，一直都没有去提供公用，那你可能希望他提供公用，这时候你要提起刻以义务诉愿啊，刻以义务诉讼。那这里呢，我们就中心的讲说，你可以去提诉愿哦，和行政诉讼哦，和行政诉讼。那至于说，我们刚刚回到刚刚我们的设置行为，设置行为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已经排除了哦，基本上我们是排除了它是一般处分的性质哦。虽然说有些部分的学者啊和部分的一些人士呢，还是主张哦这个设置行为本身呢是一般处分。不过呢，我们说它本质上来讲，它就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以呢，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行政设置行为。那不论呢，你要请求他不要设置，或请求他呢赶快设置，那这个你要提起的救济的一个方式呢，基本上都是一般解决之诉，好，一般解决之诉不会动用到诉愿和行政诉讼，好，这个所谓的撤销或刻以义务诉讼。那至于说呢，规划行为本身，如果它只是单纯的一个内部行为，好，如果只是单纯的内部行为，这部分呢是无从救济，好，是无从救济。无从救济，但性质上面来讲，你也没办法救济，甚至你肯定公文都拿不到。你可能公文呢，就算拿到了公文，那只是比方说是 A 机关，比方说是 A 市的这个市政府给他的 A 市的公务局的一个这个公文而已。那你要对这个救济呢？那行政法院法官说，这关你什么事呢？关你什么事？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为而已。那这部分你就很难去救济。但相反的，如果呢，这个行政内部行为它经过公告了，公告在某个地点，我要设一个路桥，这时候呢，它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同样的。一样，我们可能对他提起一个这个诉愿，看行政诉讼，好，行政诉讼，好，诉愿和诉讼，好，这是我们在看到路桥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好，其实为什么它重要？好，看起来蛮很单纯，那其实呢，它可以把它细分成三个不同的行为的阶段。那三个不同的行为阶段，尤其是我们的规划和设置行为，好，其实呢是一个最核心的两个问题的重点。好，那其中有关于设置的部分，我们刚跟大家讲过，它因为不会有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一般处分的性质。另外，在规划行为上是最有特别的嘛，就是说，如果是你已经公告出来的话呢，就会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好，看成行政处分的性质。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公告本身呢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哦，虽然说它本质上有点怪，有点奇怪，我们只是告诉你说，比方说我们贴一个公告说，哎，我们要把在这边设一个路桥。那会不会真的发生法律效果？其实还要讨论的空间。不过呢，为什么我们的实务以及学说呢？其实学说从这个吴根老师开始，而且影响到实务见解。那为什么会最后接受？如果你经过公示或公告呢，就会变成是一个行政处分。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判决，它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论点在于说，让人民呢可以提早救济啊，哦，可以提早救济，不需要呢等到行政机关正在那边敲敲打打的时候才去救济。哦，你可以在他的公示行为一出来的时候，哎，我在我家门口竟然设一个路桥，我不服，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去救济了，哦，就可以救济了。所以这是什么？它背后的一个基础，它在哪里？就在于说呢，让人民可以提早救济，哦，提早救济，提前救济。钱来救济哦，那提钱呢？这不要乱用哦，你拿另外一个钱哦，就提钱来救济。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务机关的时候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有一个也是有个案件来，然后呢，这个我们有一个长官呢、啊、在电话里面就讲说啊，哎，那没关系啊，王先生，明天算我们约十点，不过你可以先提前过来这样子哦，提前过来。结果这个人呢，真的就提了钱过来，然后提了钱，用个小牛皮纸袋，我跟大家讲过，牛皮纸袋是个最危险的东西哦，不要乱拿哦，不要乱拿哦，那。这个当然，这个长官完全没有收回的意思，所以就吓死了，说啊，我都叫你提前过来，他说你叫我提前来嘛，好，这个语义上就不一样，好，那所以大家实务上自己要小心，你要收钱也不要用牛皮纸袋装啊，哦，因为搞不好牛皮纸袋死掉这样子，哦，那也不要用茶叶罐，因为所以这个我看过所有的贪污治罪法的案件哦，几乎九成以上都是茶叶罐、水果盒，还有牛皮纸袋，哦，这数十年来都始终如一啦，哦，所以大家要立马花样翻新一下嘛，哦，就是说在。可能用别的东西装，或者是装在一个包包里面用。这个大家听过吗？就是装在一个如此普通的包包里面，然后装汇款。不过呢，是送给很高层的人哦，才会这样子送。哦，那以前最更早以前是装在007皮箱啊，哦，是比较高级的。哦，就是以前国大代表哦，在听说就是正在收贿的时候，然后就是装在那个大的007皮箱里面，哦，是传闻啊，传闻。好，那这里呢，哦，是三个哦。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再深入去看哦，看到 统一的174页的21题，好，120的21题，他说那个这个问题其实更明显了，而且是实务上真正发生过。他说这个张三呢，以乡公说，你新建横跨道路之人行路桥之施工地点，恰位于啊其所有土地的正前方临路的一个中间位置，导致他的土地呢全部难以利用，所以呢就经其申诉及有关机关的实地这个勘测之后，工作考量呢，这个的确影响到原告的权利非常的严重，所以就开会呢决定将施工地点往北移啊。那公所就自以为说啊，这样做呢，不但可以减轻当事人张三的损害，而且不影响邻地所有人的权利，又可以达到这个新建路桥的目的，是合法适当的，就办理发包，并且发函简送这个会议记录，通知张三。那张三仍然不服，那就请问了，这个张三啊，应该要选择何种行政诉讼类型的方属正确，并说明其理由。好，那这一题呢，它也是一样设置路桥，不过它的问题有点不太一样。它是说呢，一开始它的规划是规划在某一个这个地点，就这地点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张三的土地呢，整个来讲没有办法利用，整个来讲没有办法利用，所以呢，他就去做了一个申诉或陈情等等。那这个公所本身呢也算从善如流，就看到他的申请之后也开会讨论，而且呢还怎么样函送，等于说把这个会议的结论呢函送该会议记录通知张三，通知张三，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也是这个行政机关呢，等于说如果要讲他笨的话，他笨的地方要么都不要讲，他送了，那这时候呢张三如果不服要请求行政救济，要怎么去救济？在如果按照过去的实务见解的话呢，其实都有什么，都会形成内部行为，内部行为自己我内部开会，我自己做的决定，那这时候呢只能归类成我们刚刚看到的规划行为。因为本这个21题的部分呢，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什么，集中在规划行为上，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真的干，那那规划行为分成两种，一种是内部行为，那如果我今天呢它只是一个单纯内部行为，那就无从救济，根本就没有办法救济。不过呢，因为今天我们简送的会议记录呢给张三，那我们刚刚说呢，我们刚刚那个题目是公告，是公告把它贴出来。那这里呢，我们不太一样的是，其实我们刚刚有讲了一个伏笔嘛，公示。像比方说，我们把会议记录呢寄给陈情人，这是一种公示，给他知道。那知道之后呢，这就变成一个行政处分，就可以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呢去提起救济，提救济。所以本题当中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可以简单的写哦，这个简送会议记录呢本身呢就被认定是一个行政处分，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本题当中呢，张三希不希望盖路桥？他可能连路桥都不希望盖，不希望盖。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疑问存在，你要提诉讼的时候，你要提一个撤销诉讼，干脆整个撤销这个盖路桥的一个事情，还是说你要提起一个刻意物诉讼，说你路桥把它盖在另外一个特定的地点，你要提哪一个？那这时候呢，我先跟大家讲结论，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你只要提撤销就可以，你不用去帮行政机关想说呢你要去设哪里，不用，他只要他的路桥地点你不喜欢，在你家门口也好，在你家的这个你多少的一个距离也好，你只要不喜欢你就撤销就可以。至于说呢，他如果真的撤销路桥决定被撤销之后，他要去盖哪里，那是他自己在第二步去做的决定，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你不需要呢去提起一个刻意义务诉讼，去请求呢法院判行政机关应该要怎么去盖路桥，不需要，你只要提撤销诉讼就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说这到底要怎么救济呢？另外，这个等于说如果是一个标准答案的话，应该是提起一个撤销诉愿、撤销诉讼就可以了，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是以这个会议记录呢，这个规划行为呢，当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当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20题和21题这两个问题呢都非常重要，都非常重要，而且大家呢务必啊，要对这两个问题啊，这个去你说进一步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复习到，一定要把它复习到。好，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16页，那整个问题呢会更清楚了，会更清楚了。我看到一个小争点，就是16页最上面说公务建造定案，并且对外公布或者是通知利害关系。这通知利害关系就像我们刚刚在21题这边所看到的，有关于函送会议记录，函送会议记录这个部分，它的行为性质如何。那我们这边讲说提供公用呢，是指将已存在的公务公用，如果全新建造的这个公务，直到这个正式的启用呢，才有行政处分存在的话呢，可能已经会木已成舟，再提诉讼的恐无实意。这个是当然有它的一个这个见地存在啊。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看到路桥呢，如果你要按照严格的一个行政法学理的分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规划行为是内部行为， 这些行为呢是一个事实行为，哦，一直要到公用的时候才有一个行政处分。那如果你要到公用的时候才有行政处分，然后在过去的见解，那过去，那过去呢就有行政处分才能够救济的一个年代。如果呢你拖到有行政处分的时候呢才能够救济，其实已经什么木已成舟啦，哦，大家都在那边走得很开心的，就你的这个张三这个人说不应该盖在这边，没有人会理你，哦，没有人会理你，这叫做后果考察。什么叫后果考察的体现？哦，就在于说呢，像我们有时候去书院管辖机关，你去做一些言辞辩论或做这个陈述意见的时候，哦，最无理的是，比方说呢，言辞辩论，哦，书院我们知道是本身来讲是一个这个书面审查而已，哦，那找你去言辞辩论是例外。那辩论完之后，它一定是一边是你嘛，一边是行政机关，哦，比方说你辩论，哦，这个唇枪舌战完了，好，结果呢，他说，哎，那书院这边呢，哦，大律师先离席，哦，我们行政机关先留下来，我们就想要沟通一下，我们就管起来，哦，我们就管起来。那里面他讲了什么事情，是没有人知道。当然，我可以很白目的举手说，哎，欸，那我们这公开程序嘛，我来那边听一下你们讲什么。哦，那你留下来听的话，你就什么听不到。哦，一定是什么地方要注意。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有时候的甚至陈办人都会直接讲说，其实，在开议事辩论的时候，这个书院决定书已经写好了，写好了。哦，或者说只是找你来这边讲讲话，哦，讲讲话让你觉得说，这个司法制度是，或者这个书院制度是温暖而有人性的。哦，让你来讲讲话。觉得很温暖，回去之后再给你一个驳回诉愿的一个决定，哦，所以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那在过去就是这样，哦，过去就是说呢，在这个行政我们行政说法修正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只有行政处分才能够救济，哦，只有行政处分才能够救济。所以呢，这个学术上面和实务上认为，如果拖到这个时候才给人家救济的话，那其实木已成舟了，好，木已成舟。那后果考察之下，你恐怕你的诉讼也很难得到这个胜诉，所以就尽量把这个时间能够提前来规划行为，我让你去救济，好，让你去救济。这边跟大家顺带一提的一点，是说，虽然说呢，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即使呢它是一个所谓的事实行为，也是有救济途径。不过呢，很多学者哦，他可能对这个事情呢，他的意会并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在很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论述上面呢，都会写说哦，因为他是行政处分，为什么要令他行政处分？因为他让他能够有救济的机会。有时候呢，还是过去旧的行政诉讼法的遗毒啦，哦，是遗毒。那像本题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其实你让他在设置的时候救济也是可能啊，他在盖的时候，甚至还没盖之前，我就进行一个一般起步之诉，请求一个预防性的不作为，好，请他不能够盖，其实也是可以达到应该有的目的，好，可以达到应该有的目的。不过呢，在我们的学术以及实务上，对这一点似乎有点忽略，他直接怎么样？直接源头的部分就说，你在这个部分就行政处分就可以救济，好，就可以救济。所以在这个争点这个问题上面来讲，他说啊，这个如果等到行政正式启用才有行政处分存在，那是说木已成舟，在你诉讼恐无实力。这个论点当然不是说完全不正确，但它隐藏了一个误解，小小的误解就在于说，他似乎认为设置的行为也好像也不能够救济，哦，好像也没有救济的一个可能性，哦，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设的前提存在，哦，那这个预设前提基本上不是一个真正，哦，应该的一个预设前提啦，哦，不过他这样等于说从人民权利的保护的角度来看，其实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让人民可以提早救济。那底下这个96年的裁字1587号的这个裁定呢，就相当重要，哦，相当重要。条号不见得一定要背起来，不过它的内容的一个要旨，或者是它的观念，哦，不见得要把它的文字背起来，不过它的观念呢，哦，是可以去仿效的，哦，就是说，他说这边本件的相对人就我们看一样，哦，看到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哦，相对人就设置路桥的地点才行，以案呢，哦，拒绝这抗告人请求的假案，哦，系就公墓呢及路桥的设置位置呢所谓的决定，啊，查路桥的设置呢是公墓特定多数人使用等等呢，啊，应该是这个对物的一个一般处分，哦，所以呢相对人将其决定呢函告当事人呢，其实呢已经升了所谓的驳回抗告人请求的一个法律上的效果。换句话说呢，你请求他设在什么地方，就是他说我不设，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就已经是一个这个有法律效果，其实隐含就是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就不是一个事实行为。我们看到响应的17页，哦，一样看到划线的部分就好。那原裁定呢，以西征的新路桥的新建是一个事实行为，并非将完成的公墓提供公用的表示，非主行政程序法92条的关于公墓的设定的情形，那自非发生有法律效果的行政处分一节上述误解而有这个可疑。那底下最底下这一段呢，哦，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如果等到 这个部分啊，我们看到原裁定的以相对人所新建的地点是在道路人行道，并非在抗告人所有的台中县的一个这个地号的一个土地上。此公墓的设置呢，亦非对抗告人发生有规制的效果。那纵使该人行路桥的新建地点在抗告人所有土地之前方，新建完成之后呢，或有可能影响抗告人土地之利用或交易价值之减损，唯啊此仅指这个仅系抗告人所有土地在经济上的影响，而相对人上纲函件应先告知抗告人其公墓设施的一个裁量结果所观念通知啊，是有可疑之处，有可疑之处。那如果大家自己去看这个裁定的话，可能会有些小小的误解，会觉得说这个裁定似乎啊，也要把这个路桥的设置行为本身哦、啊，都把它看成是一个一般处分的性质。其实，就它的本质，其实并没有。它其实在讲的是前面这一个，前面就是有关于这个规划行为的部分，它比较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而不是只有一个观念通知的性质。因为在原生法院认为呢，有关于把会议记录或把一些决定啊告知相对人。那这部分呢，只是一个把行政内部行为人加以去告知当事人，然后并没有法律效果，只是一个观念通知。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这也是一个什么行政处分，你可以去救济，可以去救济。但其实它并不在指说呢，设置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一般处分的性质，它是本质，它本身的意思应该不能够涵盖到这个部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裁定，请大家呢务必要。这个注意，务必要注意。其实有时候判决的用语和用字呢，有时候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那有时候你多看了之后，你的这个行文之间呢，你会慢慢你的文字就会比较洗练一点，比较洗练一点。像有些同学他其实程度还不错，不过呢，可能国文程度啊，国文程度就是他那个表达能力呢，可能问题就比较稍微大一些了。就是说他因为人家用两个字可以表达的东西呢，他就偏偏要写两行，还写不清楚。这种同学其实也。人数也不少，也不少。那这个要怎么去改善？就多看，你用语多看之后，你就去仿效去学习。当然，这个文字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不是最高法院的文字就特别的好？不一定了，不一定。不过呢，至少是比较洗练的，是可以比较精简、比较洗练的。那考试的时候呢，文字的洗练程度也会影响到你的成绩。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呢在这个念书的过程当中，像为什么会广泛的引用一些实务见解给大家看，原因就在这边希望大家能够熟悉一下这个行政法院也好，或学者也好，他的思考逻辑，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好，那我们一直要讲一个这个十八页，我们的公务的是一般使用还有特别使用，这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一般使用来讲的话，像道路的一般使用是什么？像路桥一般使用是给人家通行，是一般使用。那什么叫特别使用呢？特别使用基本上呢就是比较这个不符合一般使用的一个方式，比方说我们把路封起来来举办演唱会，把路封起来呢给人家举办这个婚丧喜庆，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特别使用，特别使用。那这个你能看到这个底下有一个小小的重点提示，重点提示说确认公务关系存在，重新宣示公务关系是什么队伍的一般处分，队伍的一般处分，底下的部分就请大家自己去参照。那当然一般使用跟特别使用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同之处了，在特别使用的部分呢，可能需要一个许可，需要一个这个等于说主管机关的一个核准。但如果是一般使用的话呢，是不需要这个是经过主管机关的这个核准。像一般来讲，我们去使用道路，没有说呢你去使用道路还要经过核准，不需要。当然有些情况之下，比方说呢，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假期，连续假期，你可能上高速公路，你要先经过一个高层在管制，你必须要经过，比方说指挥或必须经过灯号，才能够进入到这个交流道的一个国道上面。这当然是一种行政处分的性质，是一种行政处分的性质。不过呢，一般来讲，如果你不是这种，就是你只是单纯利用这个道路，其实呢是没有这样的性质的，就是只是不需要经过，就等于说你不需要经过一个许可或者是一个核准，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公务，那如果你要举办这个婚丧喜庆像这个现在应该比较少人这个婚礼啊，就在街上这样办一办的，应该比较少。像如果是现在女生，如果她知道男生要在这个街上办婚礼的话，可能就不会嫁了。就不见得嫁。那像我之前呢，就像这个，从去年开始，很多人结婚嘛，然后已经包到快手软。明天中午我收到了四张喜帖，根本就是已经是无期待可能性了，就只能就是包三包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自己去了之后包一包，赶快送。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婚宴呢，有几个特色，就是大家都一样，是一个特色嘛。另外就是越来越晚吃饭。 那中午的话呢，你飞拖到两点钟呢，大概你嘴巴是碰不到东西的。所以呢，以我的习惯，我都会先吃饱之后再去，好、哦，就吃饱之后再去那个婚礼，因为我也不想吃那么多、哦。那这个在这个像比方说我们讲到说所谓的封街、哦、办这个婚礼，哦，封街办婚礼，那这个封街之前，事实上你要先经过这个主管机关的这个许可，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该当什么像我们澳洲婚礼主管条例的规定。啊，这部分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采罚的一个处分，哦，好，只是这个一般的处分。所以明天，好，哦，明天中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然后呢，我刚刚跟他讲的是啊，那个有一个学弟哦，他就是说他家老家在南部哦，他就说呢要在街上就是摆得一下就好了，就女生就因为这样跟他大吵一架。好，好不容易我劝哦，就劝老半天，好了好了，结果呢，后来因为喜饼又吵架，为什么呢？因为喜饼我知道现在女生比较喜欢那种高帽子啊，高高低低的帽子啊，那个看起来比较有水准一点，然后那再差一点的话就是比较本土的牌子这样子，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要漂漂亮亮的一个盒子嘛，哦，对不对？比较看起来比较有质感，哦，比较有质感。哦，那个学弟呢比较实在一点，哦，他觉得说那种大饼最好，哦，那种淡水新建成啊，哦，那种大饼，哦，那种觉得最实在，然后呢也最扎实，送那个就好。就后来妥协之后怎么样？两个都送，哦，就是所费不赀啊，哦，两个都送。那我参加他们婚礼的时候也很好笑，他们后来当然也是订饭店，然后去办婚礼。然后呢，那个真的是我感觉也蛮差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去，因为我认识男生比较熟一点哦，那因为两个我都认识，但不过男生熟一点，我就礼轻就包到男生那边去。结果呢，那个男生不知道是哪个家里就塞过一盒饼，但是我们知道习俗来讲，男生是没有饼的嘛，对不对？那我拿了之后我也愣了一下，那我还没预备过来的时候，就给他把我饼抢走，说：“哎，这边他没有饼啊！”我就把饼抢走，然后觉得非常的生气。我觉得这个在，其实就是我不稀罕你那个东西啦，但是呢，就是你这样做，哦，让我觉得这个不受尊重，哦，不受尊重。那这个不受尊重程度只稍微亚于那个，就是我吃到一半把我的菜就拿去打包那个，哦，这个跟大家讲了，在一个某个饭店里面吃，然后呢，其实那个学弟也是律师哦，然后呢，这个把我们吃那个一道菜，大家夹一个人夹了一口，一个人夹一口之后，结果呢，服务生就把那个菜打包了，然后就有一个那桌比较老的一个长辈就说：“哎，我们这边还没有用完，我先不要包。”他说：“这是主人叫他要打包的，哦，非常夸张，哦，非常夸张。那更不说呢，在整个婚礼过程当中。”这个还要求人家做一些不乐之捐，哦，就拿一个募款箱啊，说要抽奖，就每一桌呢都要你非得要放个200块进去，不然那女生呢就在你那边赖着不走，哦，这样子哦，真的很不喜欢的一种做法哦。那所以大家之后婚礼哦不要玩太大哦，真的就是这个一般就好，一般就好，不要有不乐之捐，然后呢就是菜带回去也不好吃了，哦，就不要打包了哦，就是让那些想要打包的打包就好哦，那你自己本身。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人家会记一辈子的。我，哦，到现在都还记得。好，那这个我先看一下讲义的20页，哦，最后一个要件，好，哦，总共最后一个是比较简单的要件的法效性。这法效性呢，其实就是构成的行政处分哦，跟所谓的关联通知或者是其他事情之间的一个区别。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有关于行政处分跟关联通知之间它的异同之处哦。那有关于法效性呢，这边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行政处分它所发生的法律效果呢，它可能是一个公法上的法律效果。比方说我对你做一个课税处分，那或者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像比方说我们设置一个路桥提供公用，这是一个公法效果。但是有时候行政处分呢也会产生司法的效果，像什么呢？像比方说我们做土地登记，哦，土地登记，那土地登记呢，它可能最后发生的是一种司法上的所有权或者是相关的其他他项权利的一个移转或设定的效果，那这部分呢可能不是一个公法的效果。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行政处分它一定是发生公法上的效果，它也有可能呢发生的是一个司法上的法律效果，哦，所以法效性这一点呢，它我们一开始你要有这样的认识。那当然呢，进一步在考试的时候最喜欢考，你在实务上面也是最喜欢去运用，就在于到底一个行政行为，哦，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行政处分，或它只是一个关联通知。那在行政机关的立场，他很喜欢的把一些行政行为结成关联通知，因为你结成关联通知的话，你不能够提诉愿。所以在诉愿的程序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大概实践答辩里面，就是行政，当你对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你去提起这个不服的时候，大概10个行政机关里面有9个呢，都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本件的这个标的呢，并不是一个行政处分，它只是一个关联通知，所以呢，这个诉愿是不合法的。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了，诉愿你一定要跟行政处分想在一起。 那观念通知呢本身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行政处分，所以呢你对于观念通知提起诉愿、哦、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事法性的一些问题。那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在法效性的一个考量上面，就是它作为一个到底在实务上面或在我们的个案上，到底可不可以把一个行政行为的认定成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防疫关键点。好，那我们看到讲义的21页，好，21页有关于行政处分呢，跟观念通知之间的一个区别，好，一个区别。我们说行政处分呢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好，那观念通知呢，好，只是归类为所谓的认知的表示，好，认知的表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德文字里面这两个都非常的像，哦 ，villain 哦，上面这个意思表示这种 villain 就是 will 哦，就是英文里面那个意志的意思，哦，意志或是心理的一个意念的意思。那底下这个认知呢，就是 vision 啊 ，vision 就是那个 vision 就是vision 的一项表述就是 know 哦，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个 I don't know 那个 know 哦，我知道。那这两个之间呢是有一些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刚会叫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是有没有一个对外的效果，哦，有没有对外的效果？那底下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先参考一下。说第一个哈是不拘泥于公文书所使用的文字，应该探求真意，也就是本于客观的观察，不受行政机关主观意识的这个拘束。这段话其实哈，我从一开始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应探求行政机关之真意，哦，这是好。我们说，哎，那看起来是要探求行政机关心里想什么，但是最后又说什么？就说，应其啊，本于客观的观察，不受行政机关主观意识的拘束。那到底是要用客观，还是用主观来判断？其实最后归结还是用客观呐，啊，用客观去推断行政机关的真意是什么。那其实这时候是不是行政机关的真意？其实不是，而是你学者或你法官的真意，哦，因为你用客观去判断，哦，所以呢，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这里啊，我们说它不拘泥于处分书所用的文字，所以呢，有时候行政处分它可能用一个函来表示，它可能用一个表来表示，它有可能用一个书来表示，哦，有可能用各种的形式去表示。但是呢，你不要拘泥于它用的文字，甚至有时候呢，在行政处分里面更没有行政处分的要件，哦，更没有行政处分的要件，甚至呢，它有时候它可能甚至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教示义务都没有，教示就是告诉你就近的教示，哦，就是6条那个规定。他可能连那个东西都没有，不过他可能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像我们之前呢，哦，在这个税捐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严谨的一个这个时代呢，我们可以捐赠，哦，这个食物来抵税，哦，食物不是那个吃的，哦，是实际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呢，那时候就有很多相关的争议。那这部分呢，我们之后看到行政处分的撤销的时候，还会讲这个例子。我先讲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说什么叫做不拘泥于。哦，这个行政处分它的一个用语，用它的文字，而要看它的争议，哦，那通常我们看到一个捐赠案件，大概是这样子，哦，比方说有一个行政机关，比方说我们讲故宫，好，哦，故宫，哦，然后呢，这边有相对人民，哦，有人民，哦，人民。那比方说呢，今天呢，人民跟故宫之间呢，我们就这个做了一个捐赠，哦，做了一个捐赠。人民这边呢，比方说他捐赠一批文物，哦，一批文物。给故宫，哦，但故宫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哦，但其实很多机构，哦，很多我们这个公法上的机构呢，可能会收这个捐赠物。那捐赠这个文物呢，当然千种百种，在实物上看过很多啦，包含像龙袍啦，哦，像这个瓶哦，那种青花瓷，哦，周杰伦唱那个青花瓷，那个青花瓷啊，然后还有这个原住民族的服饰，哦，原住少数民族的服饰啊，不见得是台湾的原住民，可能是大陆什么百族啊，什么那些哦，就是原住民的服饰等等。那它的价值呢，基本上我们不知道是多少钱。老实说，你给我看，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我只知道这个应该，就是我只知道说它到底应该是很值钱，但是不知道多少钱。好，所以这时候呢，当你捐赠文物之后，其实那你这个会人民这边会假惺惺的写说，哦，这个文物呢，希望能够这个永藏名山呐，啊，哦。永藏名山，啊，为国人所共赏。哦，这个函我已经写到快吐了，哦，就是觉得很虚伪了，哦，很虚伪。然后再帮他写过，哦，就是说我要捐赠给，我要捐赠给故宫。然后这边写说，哦，这个某某人呢，我们收藏什么文物几件，哦，价值极其珍贵。但是呢，如果只放在我家的话呢，就我能够看到不是很好，所以我希望呢捐赠给国家，永藏名山，哦，让国人能够共享之啊。那其实呢，他要的是不是让国人共享？哦，没有那么伟大，哦，没那么伟大。他要什么？因为行政机关呢可能会开给他一张东西，叫做赠与，哦，捐赠赠一个赠，这 这个证明呢，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证明书，啊，就是一个证明书。那这个就上面就写证明书三个字，我们再把它写完整一点，证明书。那这证明书呢，可能会告诉你，它当然也是会先客套一下，哎呀，这个城门台端呢，这个会语哈，会证啊，这么多啊，这个无人敢贺啊，哈，然后呢，全体国人呢，必这个对你产生多么的贡，都这个对这个贡献啊，以及多么的感念啊，哈，把你名字要把名字刻在龙袍上面啊，大家能够永远记得你哦，那跟乾隆一样，到处盖章哦，这样子。那再来呢，这个真正的重点会在后面哦，会在后面。那证明书呢，会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会强调什么？会强调说呢，他我们经过一个专业的鉴定，专业鉴定，专业委员会鉴定。因为其实你见龙袍值多少钱，你分辨得出来吗？哦，我是分辨不出来。哦，那甚至我连真假的都分辨不出来，所以要有专业人士哦，专业委员会来鉴定。那第二个呢，会说呢，比方说价值，会讲你捐赠的价值呢，大概是比方说2亿元，哦，2亿，在实物上面非常常见哦，都上亿的，哦，像价值一共2亿元。那为什么要写这东西给你？哦，为什么要这么俗套的哦来写这个？如果真的是捐的话，就大家那边拍个照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以后来故宫的时候呢，我请去吃个故宫精华，这样就很好了吗？哦，那有什么还要这些东西？哦。为什么？因为过去这个可以抵税，哦，可以抵2亿的税，这样子，哦，就等于说拿这个证明书呢，可以去抵税，哦，可以去抵税。那后来呢，我们说这个个案这样子，我们先讲，我们说呢，整个行政处分你不能够拘泥于所用的文字，哦，不能够拘泥于所用的文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呢？那是因为之后，哦，比方说最常见的现象这样子，哦，比方说先给你一个证明书，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捐赠证明书，我们为了区辨起见呢。我们就说啊，这个是证明书 A 好 ，A 证明书。那后来去抵税，这个就后来可能，比方说主管机关反悔，哦，这个授权证机关反悔，因为可能立委咨询说，你怎么乱开这个证明书，让人家可以这样抵税啊？哦，然后就这样不合理啊，不对啊，哦，所以呢，之后呢，这个主管机关，我已经看过至少2件这样的案件，也办过这样的案件，主管机关呢可能就用了一个 B。这个证明书我就不写他的什么军政证明书，我就直接一样，他就用了一个证明书 B 来。那 B 呢，同样的也写同样两件事情，一个是呢有专业委员会来鉴定，哦，就简单写就好。重点在哪里？哦，后面这个金额就把你改了，哦，把你改，因为立委咨询嘛，说你这么叫乱发，让大家这个很多人逃漏税，所以呢本来是2亿，哦，本来是两，就是鉴定的这个金额是2亿，后来跟你讲是200万。哦，是200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觉得很夸张，实际上真的是发生过这种事情，哦，就是2亿，哦，变200万，哦，变200万。如果已经捐赠了，会吐血，哦，当然吐血，对不对？因为整个已经感觉非常的差嘛，哦，这个，所以这时候呢，赤裸裸的这个现实利益，哦，就凸显出来了，哦，什么永昌名善都是屁话，哦，你真正是要你认定他有多少钱。那200万，哦，那变200万，那这时候呢？这个捐赠人名，哦，然后就是名，比方说某甲，哦，某甲，他会不服啊。他说我一开始捐给你说2亿，捐你说200万，那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我们说先不讲抵税好了，哦，就是说对我这个文物的评价，我可能不服气，哦，我可能觉得这个少是2亿的，你就变200万，而且呢，同样都是经过同一批专业委员会的鉴定，也很奇怪，很妙哦。今天看是2亿，你隔天看变200万，哦，这个也蛮妙哦，是，但是就真正发生过这个事情。结果呢？好，我讲今天要救济，哦，要救要怎么救济？要如何救济？我们先不要谈能不能提救济的问题。好，哦，这个所谓的能不能获得救济的问题，我们先讲如何提救济。这时候某甲呢，当然他要针对这个证明书的部分去救济。他证明书 A 他有没有不符？我们看到本件当中有两个行政行为嘛，一个是 A 证明书，一个是 B 证明书。哦，那我们讲过呢，我们要针对一个什么对我们的权利造成直接侵害的这个行政行为呢来提救济。那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 ，A 证明书跟 B 证明书呢都是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所开具的证明嘛。那对于我来讲，有这个侵害的不是 A 啦，因为 A 他跟我说2亿，我觉得很满意。但是呢 ，B 认为是200万，我不满意，所以我应该对 B 这个部分呢，我要提救济，好，我要提救济。那当我要提救济的时候呢，我要去弄清楚什么，弄清楚 B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性质，就一直要跑我们这个行政法的一个思考的模式嘛。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到底有什么行政行为，然后哪个行政行为直接侵害我？那这个行政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性质？ 好，那 B 这个行为的性质呢，如果你只是看它的字面，因为它是证明书啊，哦，证明书看起来怎么样都可能不像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处分，而且呢，这个证明书呢后面也没有教室，哦，都没有教室那个的记载。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行政处分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后面都会有个教室，哦，都会有教室说，哎，如果你对我这个处分不服的话，哦，那你可以怎么样，哦，可以怎么样去提起救济，哦，等等，哦，它后面都会有一个这个教室，哦，但是呢，在吴募捐赠的这个证明书里面呢，你看没有一个有教室，哦，没有一个有教室，几乎都没有教室，哦，都没有教室。那这时候呢，它到底是不是行政处分，哦，就回归到我们这边，还是它只是一个观念通知，哦，这时候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整个行政法理的理论上的，哦，就是说到底我们要去做这个客观的判断，来判断这个行政机关的争议也好，要从客观判断它的一个法律性质。那这时候呢，我们去论证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个 B 啊，哦，这个 B 的部分，它呢其实有没有法律效果，会有法律效果，为什么？因为呢它会影响到当事人呢可以主张抵税的额度，哦，抵税的额度，哦，抵税额度，好，这样影响抵税额呢，我们认为呢就会有法律效果，好，影响他的公法上的一个权利，好，还有法律效果，好，有法律效果。那所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什么行政处分，是行政处分，那就是靠这样认定，好，靠这样认定。那如果它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我们要怎么救济呢？对啊，可以进一步去讲。虽然说我们这里主要讲的只是说，一个行政行为，它可能看起来不像是行政处分，但它有可能还是被认定成行政处分。那后面的这个救济的部分，我们是延伸去讲的，哦，那我们看到有 A 有 B 嘛，对不对？有 A 有 B， 那这当然是主要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撤销和废止的一个问题，哦，可能对大家来讲有进度有点点超过去。不过我们可以先说啦，哦，就是说我们看到有 A 有 B， 那 B 呢其实是把什么？把 A 取代掉，然后把 A 取代掉，本来把这个 A 的这个2亿的认定呢，取代成 B 的这个200万的认定。所以呢，在一个诉讼，在一个我们的这个本质上面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如果你可以把 B 呢拿掉的话，把 B 这个处分呢撤销掉的话 ，A 呢就可以复活 ，A 就可以复活。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提一个什么？提一个撤销诉愿、撤销诉讼。好，这部分大家请先记一下就好。我们等到讲到行政处分的撤销和废止这个章节呢，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哦，撤销诉愿、撤销诉讼，针对 B 呢的认定加以撤销，好，哦，加以撤销，哦，这就是它的救济途径、救济的方式，哦，救济的方式。所以呢，在个案当中，行政处分它可能存在的这个形式呢，可能多种多样。当然，绝大部分来讲呢，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判断的出来的。尤其是行政法的案件，它都会给你一个裁处书。那这个裁处书呢，它不是行政处分的性质，就是什么？其实呢，非常好判断。不过呢，在很多的个案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一开始就知道，很明确的知道到底它是不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去靠什么？就去靠这个客观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真正的这个处分，哦，这个处分。那在个案里面，大家都可以想见，如果你是行政处分，要怎么答辩？你就一定答辩什么？在诉愿阶段，你答辩说呢，这只是一个观念通知。哦，这证明书只是证明说他有多少钱而已，他并不是一个行政处分，哦，所以你的答辩一定会是这样。那人民这边已经死守什么说，哎，你会对我造成我权利的一个实质上的影响，所以呢，你这个是一个行政处分，哦，所以攻防焦点就会在于说，到底这个证明书呢，是不是一个有法律效果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政行为，哦，一个行政行为，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哦，不拘泥于公文书所使用的文字，所以它即使它是用什么，它是用所谓的这个处分，这个不然处分书也好，或者证明书也好，让我们去实质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行政处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呢，原则上啊，不一定是否有后续处置为断，哦，就是说你后面呢还有没有继续的处置，其实我们不管。哦，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要去本质上去看出你这次做的行为呢，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有法律效果的一个行政行为。但是有些例外，哦，有些例外，好，比方说啊，这个向行政机关呢提出某一个许可的申请，那获得的答复如果是台端申请的案件呢，上线下列文件，哦，希望能够在文到七日内呢补件，哦，必评这个办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好，哦，这个像比方刚底下这个台端申请的案件，哦，上线什么文件，哦，如果逾期的话就销案。 那这个呢，前面这个部分其实他并没有，他等一下还有个后续处置啦，因为他没有把话讲死，他只是说呢，如果呢你不补这个件的话呢，其实他没有讲到说你希望你能够补件，我想能够继续帮你办事情，那他并没有讲说呢，你如果不补件，我就把你案子驳回，所以看起来呢，这个还有后续的一个处置，好，所以呢，前面这个部分呢，看起来就不会是一个行政处分，不过后面这个呢，他讲得很清楚，如果呢你不在7日之内补件的话呢，哈，逾期我就会给你这个销案，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是一个比较有行政处分这样的一个属性，好，这样的属性，那。所以呢，是不是有后续处置为断？基本上哦，是我们不去管的哈，不去管。那有时候呢，在个案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判断的一个可能哦，就进一步去判断的可能。那另外呢，什么是行政处分的关键通知？发生争议的时候，这个争议的本身呢，就可以作为行政争讼的标的哦。不过真正去争这个东西的几率其实不多啦，啊，其实不多。通常呢，都是各有立场。我们人民去主张的时候，他会主张说呢，这到底是一个行政处分专业通知，请法院的帮我确认一下哦，不会这样提。我们一定就是咬紧它是行政处分，或者它是关键通知，我们去做救济哦。通常是人民这边都会咬紧的说，行政机关这个行政行为就是一个行政处分，那行政机关这里就会咬紧说，我们只是一个关键通知而已哦，都是这样的立场哦，大家都差不多。那我们的423号解释呢，其实是一个提到有关于行政处分的判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号解释啊。之前我们也带大家稍微看过423号解释呢，它的其他的问题有关于这个裁量基准的问题啊。那这里呢，我们看到423号解释它主要的一个要点会在哪里？我们就看到21页最底下，哦，这边没有划线啊，不过其实我们直接看到第一行开始，哦，就非常重要。他说呢，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啊，就特定具体的公法事件所为，虽然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为呢，接触行政处分。后面这段话呢，就在实务上面呢不断被引用。他说啊，不因其用语、形式以及是否有后续处置或记载不得声明不服之文字而有异，哦，所以呢，他不会用什么。不会因为它的用语、它的形式，哦，它是不是有记载后续是不是可以声明不服的文字等等，哦，不因为它这样子呢而有异。换句话说，它只要是针对一个具体事件所做的一个决定，对你发生法律效果，哦，单方的一个决定，哦，发生法律效果，这就是行政处分，哦，就是行政处分。那这个后面有讲说呢，这个有关于行政机关的通集体通知书的名义来制作，那直接影响到人民权利义务关系，那你前提实际上发生对外法律效果。那其实呢，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哦，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所以呢，像我们在实务上面常常看到通知书啦，哦，通知书啊，哦，证明书啊等等。那通知书呢，像我们在这个道交的这裁罚案件里面，都会有一个很会加一个违规举发通知书嘛，好，哦，违规举发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呢，其实理论上也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裁罚处分，不过呢，这个通知书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因为如果你看到通知书之后，你就有一个什么，就一个义务要去缴费，要缴费，而且他会告诉你说你在几日之内去缴的话呢，那这个就给你一个法定罚款最低额的这个额度去缴，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会比较偏向于什么这个行政处分的性质，所以不会因为它的用语叫通知书，我们就说呢它不是行政处分。那同学可能心里会想说，行政机关会不会故意哦，为了让大家不认为它是行政处分，就变更它的用语？哦，这个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他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包含这边的证明书，为什么他后面不写一个教室？其实也是有意的，哦，有意让你不能够去救济，让你以为呢这个东西不是行政处分，不能够去救济。好，哦，那另外的通知书也是一样，行政机关本意上就不希望这个通知书啊是一个行政处分，哦，他能够这个不让，等于说希望你能够不能够以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救济的标的。哦，好，那讲义的22页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例题，哦，小小的例题，算是一个蛮简单的题目了，不过算是我们可以以这个来当做是我们认识哦关联通知的一个基础点哦。他说呢，某甲他原任哦监察院审计部的职员，因病呢，经该部报由监察院同意后哦予以支遣，后来甲说啊，我已经健康啊，已经都全部恢复了，哦，所以我希望呢能够恢复到一个这个适当的职位，哦，那监察院就函复说啊，本案呢这个陈述的事由啊不属于本院的职权范围，不请查照。那问你说，哎，这个甲呢对这样子的一个函复呢，是不是可以提起一个所谓的这个争讼，哦，提起诉愿，哦，这边讲提起诉愿。那我们看到这个函的文字，他说本案陈述事由呢不属于本院职权范围，不请查照。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行政处分，还是一个关键通知？哦，就是在实务上面， 一直都产生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样的文字每天都在出现，每天都在出现。像这个前一阵子，我是想就是说，为什么公文会旅行那么久？那更久以前，他们在讲说呢，我们公文的文字啊，为什么呢？这个都要弄得这么的，这个让大家看不懂，看不懂，这是故意的，故意的啦，你看不懂才好，才好。那像之前很多公务员都跟我抱怨过，像他就拿个用滤镜帮我看一下这个公文的组织在写什么东西。然后呢，我看看之后，我也觉得一头雾水。我说，上面承办人电话，赶快问一下嘛。他说，没事，他说我已经问过了，被骂了一顿。因为不是写得很清楚的吗？你不会自己看？他说，但是我搞不清楚，因为这个写得有点模糊。他说，公务员当那么久，当假的吗？就电话挂掉，嘟嘟嘟这样，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很困扰，就问我说，到底要讲什么？那什么要怎么办？所以像什么置关紧注有没有？好的，什么置关紧注？那有没有看过这个？我以前收到很多公文都这样写，置关，然后紧注，就是谢谢这个你的关心，那么我是非常的感，就是觉得你这样关心呢是非常非常的，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受用的意思。其实四个字就是代表一个字，就代表两个字而已啦，就是放屁而已啦，就讲难听点就是这样，就是反正跟有跟没有都一样，有跟没有都一样。那这样的文字其实有时候是行政机关故意，像本案，像我们看到这个例题，人家说呢，不属于本院行政范围，不请查照，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很明显的例子，他就是在推责任。好，那就问说呢，到底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提诉愿？可不可以提诉愿？那首先一件事情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疑惑的，其实之前我跟大家提过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是监察院，他是监察院，那监察院的话，他是不是用我们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是不是用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如果大家我们去看到这个行政程序法第三条的话，的确哦，它似乎是排除了监察院适用行政程序法程序规定的一个可能。不过我们跟大家提过这件事情嘛，行政程序法第三条的规定，它只是排除什么？排除程序规定的适用，它并没有排除什么，并没有排除我们这个行政程序法里面关于实体规定的适用的部分。所以呢，这里来讲，虽然它是一个监察院，不过呢，它是行政主办或不是行政主办的这个行政程序法九十二条的问题。是一个实体规定，它不会排除使用，不会排除使用，这是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看到这个例题算很简单，但是第一关可能就有人摘掉说是监察院，所以不适用行政程序法的一个规定，还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啊，沾沾自喜啊，这关第一步啊就被绊倒了，被绊倒了。那再来呢，我们要看到是到底它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或关联通知，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当然底下我们都写得很清楚了啦，不过我们这边就要讲到说。我们不能够因为它的用语、它的文字、它的形式，看它是不是有后续的一个这个处置等等，包括它救济的一个标明等等，而去居然认定它的性质，我们就要去看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实质准驳的一个效果，实质准驳的效果。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23页这个国字小写3的这个案例分析上面的部分呢，其实大家自己看看就可以哦。就说本案当中啊，监察院虽以这个非职权范围而为答复。但既非以警的权责单位呢为处理这个告示，而且基于职权的认定，甲的申请人申请案非属其职权范围，难为没有拒绝甲申请的意思。那对于甲服公职的权利呢，其实是有影响的所以等于说啊，会发生一定的这个什么法律效果，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认为呢，对甲对这个东西呢，应该是什么可以提起诉愿的可以提起诉愿的。那这里呢，我们也顺便来跟大家提醒一个小观念在吴坤老师的教科书里面呢，事实上他把所谓的事实行为呢和未定型化的行为呢做了一个区分。那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关联通知呢，其实是一个叫做未定型化的行为。我们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观念，虽然说重要性没有那么的高啦，不过还是得这个区辨一下以免之后大家在念其他的教材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误解一些误解。好，我们知道呢，一个行政行为它可以分成我们这边来讲到的行政处分以及我们才结束的一个章节叫行政命令。好，我们行政行为一开始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想把问题弄那么复杂，所以我就讲比较简单那我们这边可以把稍微再区分更细一点，我们有看到行政命令以及呢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跟行政命令之间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在一般处分的一个范畴里面呢，常常呢会有一些重叠之处，一些混淆之处。另外呢，有一个行政契约是我们目前来讲的稍微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会有一个专章呢专门在讨论所谓的行政契约。另外呢叫做这个其他， 那我们那时候呢，就直接讲它是事实行为，哦，事实行为。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先中性的讲是其他，哦，好，其他行为，好，其他行为。那这里我们要把其他行为呢，再进一步做这个细分，哦，做这个细分。我们知道呢，在行政这个程序法的分类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行政权分成这四大类。但是呢，其实我们当我们要做分类的时候，就有一个风险，哦，任何的分类都有一个风险，是一定有东西呢是你完全你没有办法完全分的，哦，没有办法完全分的，就像我们电脑里这个 bug 一样，哦，这个病毒一样，哦，大家应该看过骇客任务嘛，哦，就是那个救世主，就是那个没有办法被消除掉那个因素。那所有的分类都会有这样的东西，就是有一定有一群东西呢是没有办法去做完全的归类的。那这时候你就要有一个杂项，哦，去把它安置，把它安置好。那这些其他行为里面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哦，两大类，它不属于什么？它不属于行政命令，不属于行政处分，不属于行政契约。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定位的。好，那既然无法定位呢，那我们从两个方向去思考，一个是呢有这个表示的，哦，等于说有一个主观的意思的，一个是没有主观意思的。比较有主观的意思，比方说呢，像我们讲到观念同时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一个认知表示嘛 ，visions et caro， 就是认知表示，好，认知表示，我们可以把它讲更清楚一点，好，像这个认知的表示。好，那这个认知表示呢，讲简单来讲，比方说呢，像这个观念同时，好，观念同时。那这种有主观意识的，哦，有认知表示在里面的这种其他行为呢，我们把它讲成，哦，把这个定位成叫做所谓的未定型化的行为，哦，这是古根老师的分类，哦，未定型化行为，哦，未定型化行为。那至于说呢，没有主观意识在里面，没有这种认知表示的，哦，比方说像什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哦，这个建一个路桥，哦，只是单纯建一个路桥。在那边敲敲打打，哦，你那边施工，这个呢就是就是事实行为，哦，就是事实行为。所以严格而言啊，事实行为不能乱用啊，哦。虽然说我们在一般的习称里面，我们就会直接把事实行为，你就用这个事实行为的概念呢，涵括整个这个没有办法被分类的这些行政行为，那种不能够，比如说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事实行为。但如果你真的要去细分的话呢？它可以分成未定型化的行为，还有所谓的事实行为这两个。那不管是未定型化行为或事实行为，它都有共同特色，就是说啊，它不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对外生法律效果，好，不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对吧？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好，一个共同点，所以也顺便的跟大家做个提醒。那这里呢，我们的主角就会在于说呢。这种所谓的有主观意识的这种事实行为，它不对外发生法律效果这种所谓的观念通知呢，它跟行政处分之间的这个区别，那这个区别的标准很简单，哦，就是有没有法律效果，哦，有没有法律效果。不过呢，在实际上判断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困扰，它包含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例子里面，嗯，台湾的申请呢，哦，那非主的那个直接范围爱难照准，或者是这个等于说请查照遵办，好，哦，等等。那不仅查照，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到底是处分或者是那个观念同时呢，在字面上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判断。那进一步呢，我们去看到其他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哦，比如说其实很多这个案例里面呢，会越来越发现说啊，它的判断难度呢越来越高，哦，越来越高。我们先直接看到，我们先跳过这边所谓的重复处分和第二次裁决的问题哦。那我们先看到。28页以下，哦，其他的这些有关于行政处分，哦，还有观念同时之间区别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我们先看到有关于土地登记的事件，哦，土地登记事件。那土地登记事件呢，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哦，本身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登记行为的本身呢就是行政处分。所以呢，我们在讲到公法司法区别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强调过一个问题嘛，像。这个民法上面来讲，你说财产制的登记，啊，说法人的登记等等，其实呢都是行政处分，所以你能够说民法就一定是司法吗？哦，其实也不见得，也不尽然，哦，因为民法里面有关于登记的这个规定呢，其实都是公法的性质，哦，都是公法的性质。那 这边我们讲到土地登记呢，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有关于行政处分法律效果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呢，行政处分它有个对外法律效果。那这个对外的法律效果呢，不见得一定是一个所谓的公法上的法律效果，有可能是司法上的法律效果。那这里我们讲到土地登记，它其实也是一个发生司法上法律效果的一种行政处分。行政处分，我们要知道登记这件事情呢，它会影响到你，会对你产生一个效果，而且它也是单方性的。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个申请的行为，但是呢，要不要给你这个登记呢，是在行政机关针对你这个个案单方的具体去做的一个决定，也对你发生法律效果，是完全符合92条的一个第一项行政处分的要件。所以土地登记呢，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它不会被认定成是一个观念通知。虽然说过去呢有一度认为它是一个观念通知，不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很快就被纠正过了，被纠正过来。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讲义的29页，一个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呢，一直都很喜欢考的叫拒绝含糊的法律性质，拒绝含糊的法律性质。那拒绝含糊的法律性质呢，其实是很多，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监察院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小小的案例里面呢，也是一个拒绝含糊的一个案例，拒绝含糊的案例。他就是跟你讲，他其实虽然说他表面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准驳的文字，我们要知道这个拒绝含糊，有时候不见得是有一个准驳在上面，不是并没有一个核准或驳回这样一个那么明显的文字。那有时候呢，只会有一个什么，就是跟你讲说这个非属本院职权范围来附请查照大概就这样的文字而已。那你要怎么去判断呢这时候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一律视为行政处分，只要是行政机关呢对你做成了一个驳回的一个行为，一个驳回的函复，就可以把它认定成是一个行政处分这样的一个观念，当然是在过去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所做的一个设计啦。为了保障人民权利，因为呢，在过去我们跟大家讲过，只有行政处分人才能够提起行政争讼，所以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不过这传统说法呢，在修法之后，还是有部分的学者呢去持，等于说谨守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蛮奇怪的。虽然说目前呢，虽然说不只是只有所谓的行政处分能够救济，其实一般及不知数额等等都可以去救济。不过呢，还是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呢，就是反正只要是驳回处分，我就认定它是行政处分。不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越来越少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大家不要用这个说法不要说只要看那个函复是一个所谓的拒绝的，就认定它是行政处分这蛮危险。那第二个说法是认为呢，所谓的依照请求内容来决定。那简单来做个区分的话，是说如果呢请求的是法律行为呢，行政机关的拒绝就是行政处分；如果请求的做成的是一个事实行为，那拒绝的这个部分就是观念通知。简单讲可以这样区分。那什么叫做请求做成一个法律行为就做成法律行为？比方说呢，我们请求呢，行政机关呢对另外一个人做成一个财罚处分，做成一个财罚处分，这就是请求做成法律行为或者是我们今天呢请求行政机关呢给我们一个，比方说补助给我们一个补助的处分这也那如果行政机关拒绝的话呢，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拒绝呢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拒绝的处分，已经会对你的这个申请，对你的这个权利呢造成直接的影响造成直接的影响。那如果你请求的是一个事实行为，比方说啊，你请求行政机关在你家面前画这个，也不是画红线而已画红线还是处分。请求你行政机关在你家前面呢设一个路桥，设一个路桥。那我们知道路桥的设置本身是一个事实行为，所以你请求设置一个事实行为，或请求设置一个隔音墙等等，那如果行政机关拒绝了你，那这时候你只能认定它是一个观念通知。观念通知，那只有一个小小的例外，是说如果呢你是人民的请求，虽然说是一个事实行为，但是你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去请求的，依照法律这个要件去做这个处理的，那这时候的拒绝呢可能是一个行政处分，这是例外。不过大家记得一件事情，这种请求内容决定说里面呢，它只能涵盖部分的案例，这是一个原则，在我们的实务上面呢，很多都跟这个原则相悖尤其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有关于公平会的一个这个拒绝处分的一个函复，那这个部分呢，到底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或者是事实行为呢？这观念通知就有一些这个争议点就有一些争议点可以看到。所以在这里讲了所谓的请求内容决定说呢，其实是作为一个参考之用但是他考试的时候当然可以去用这个当作是一个你判断的依据。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实务上有一些特别的案例去做认定的时候呢，大家呢也要针对这个案例去。少要做提及比方说你看到有关于某一个案例那比方说行政法院已经有见解说它是行政处分或它不是行政处分，那这时候呢，可能跟我们 这边所讲到的请求内容决定书的一个说法可能会有些出入，哦，会有些出入，那这个没有关系，哦，你两说可以并成，哦，但是你千万不要忽略掉实务上曾经有的一些见解。好，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讲义的31页这个最底下有一个六，哦，有一个六，我们公民交易委员会呢，哦，对于检举人所谓的袒护，哦，例如像这个商业上的同业竞争者的某甲检举某乙的广告行为呢，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相关规定，那公民会呢对此所谓这个检举不成立的函复，那它的性质是什么？哦，它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在实务上面呢，其实非常非常常发生，哦，非常非常常发生。比方说呢，在一个市场里面，哦，这个市场里，那有甲乙丙的三间厂商，哦，比方说，哦，有甲乙丙，哦，彼此呢是一个竞争关系，哦，竞争关系。那个竞争市场里面有甲乙丙三个厂商，哦，三个厂商。那在过程当中呢，结果比方说，哦，某甲跟某乙两间呢做了一个联合行为，哦，做一个联合行为，哦，联合行为，联合定价，哦，来排斥这个某丙，哦，来排斥某丙。那这时候呢，当然某丙他就会感受到压力嘛，所以呢，他就会去提起这个检举，哦，去检举，像谁？像公民会。检举说呢，哎，某甲跟某乙两间呢在做联合行为，哦，做了检举。那公民会收到这个检举之后，还有两种做法，一个是采访嘛，一个是不罚嘛，对不对？哦，不罚。但实务上常常是不罚啦，哦，常常是不罚。比如说公民会可能调查之后觉得，哎，两者之间，比方说他并没有一个联合行为的合意，哦，经常呢他两者之间，哦，等于说没有一个任何的协议存在，然后他们这个涨价可能看起来有点相似性能是一个偶然因素，或者是因为乙跟着某甲，哦，甲跟着涨，然后就乙就跟着他也去涨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时候公平会呢可能就会对丙怎么样做成一个什么这个函复，哦，这个函复，这个函复的一个内容呢，哦，就是说呢不处分，哦，不予处分。你经查呢，哦，他通常的文字就说经查，哦，某甲。这个某乙呢，哦，这个并没有任何行为的一个存在，所以呢，我们就不予处分，哦，不予处分。那针对这个函复，它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在实务上面呢，吵翻天，哦，吵翻天。它到底是一个观念通知，还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就莫衷一是，哦，莫衷一是。那这部分呢，就有两种说法，哦，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所谓的行政处分书啦，哦，行政处分书。好，有处分书。另外呢，有一说是采观念通知书，好，观念通知书。那这两种说法呢，其实这个各有主张，好，各有主张。不过学说呢，大部分是比较支持处分书的建议。为什么？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讲到主观公权力的时候，好，其实呢也讲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公民法上面有关于这种所谓的限制竞争的一个禁止的这个规定呢，好，其实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保护规范。那某丙呢，在这个本案当中，他又是一个什么？他又是一个同业竞争者，他应该是为保护规范效力所及的一个当事人。所以呢，他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他等于说，如果这个我们跟公平会检举，他如果说呢，做成了一个不予这个处分的一个函复，对某丙的权利是不是一个侵害？其实是一种侵害，他有公权力的，哦，就等于说我们侵害了他这个主观公权力。再加上呢，我们如果用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标准去判断。今天某丙要求公平会做的什么，是一个法律行为，哦，是一个法律行为。那公平会拒绝做，其实这个函复怎么看呢？都是行政处分。所以学说呢，几乎一面倒都认为呢，这种公平会的一个函复应该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哦，应该是行政处分的性质。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行政法院的这个决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31页最底下。最高行政法院呢，哦，有一个99年度的6月份的庭长法官联席会议的决议哦。我们看到讲义30A这边，我们就直接看哦，这个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然后对于检举人依法检举的这个事件呢，主管机关依据检举这个进行这个调查之后，所为不予处分的一个复函啊，仅在通知检举人，主管机关就检举事项所为调查的结果，其结果呢因个案检举事项不同而不同。法律并未规定发生如何的法律效果啊，纵使主管机关所谓不予处分的复函可能影响检举人其他决定的行使，来事实作用并非法律作用。那换句话说，这边讲的事实作用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反射利益啦，哦，反射利益啦，哦，反射利益。换句话说，他根本就不认为，哦，这是一个主观公权，哦，反射利益。十四作用不是法律盾，也就是你的法律上的权利呢，并没有受到侵害。哦，那牺牲含糊呢，其实既未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哦，这个自卑行政处分，哦，并不是行政处分。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呢，它采取这样的一个见解。哦，这样的一个见解。那这样的见解，当然很多学者都批评了说，这样的见解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这个真正发挥公平法的一个效用，也不能够真正去保护这个受到保护规范效力所及的这个准像丙这样地位的人。哦，其实很多人都批评，哦，说其实这个是一个算是倒退的一种解释的，啊，倒退的解释。不过它既然是一个最高行政法院现行有效的一个决议，那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考试的时候呢，如果考到管理通知跟行政处分之间的区别，这个决议呢，哦，这个很近的这个决议呢，绝对是一个明星级的决议啊。哦，那不管你喜欢它，不喜欢他，赞成他，赞成他，你都可以有一套你的一套说法。但是呢，请务必呢要记得这个决议的字号以及它的要旨，哦，它的要旨，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议。所以目前来讲，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实务是认为呢，应该属于观念同知，哦，观念同知这样子一个见解。那这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看，会进一步影响到当事人可不可以具体诉愿行政诉讼。如果呢是行政处分的话，你认为他这个含糊是行政处分，那我们可以透过什么？透过诉愿的一个方式，哦，透过诉愿来去请求什么？请求公平会呢做成一个裁罚处分。那这个诉愿要提什么样的诉愿？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希望，哦，比方说某丙他希望公平会做成一个对甲和乙的一个裁罚处分嘛，所以你要提什么？提一个克予义务诉愿，好，哦，克予义务诉愿。这边顺便也都复习一下。那克予义务诉愿这部分呢，有可能是诉愿法第一条或第二条，哦，看是哪一种是代为处分的呢，还是拒绝处分？不过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拒绝处分的诉愿，哦，所以呢，我们会用到诉愿法第一条规定，哦，就不断帮大家先做个预习啊，之后我讲到诉愿法就会轻松很多。那之后呢，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哦，就可以提一个克予义务诉讼。那诉讼的部分呢，哦，是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哦，第五条规定。那如果呢是它只是单纯的一个观念通知，那其实可不可以救济，哦，不是不能，但是没有意义，哦，没有意义。对于观念通知我们有没有救济途径？有，我们可以提起一个一般解雇之诉，哦，一般解雇之诉。问题是你要怎么去请求啦，因为就算你提起一般解雇之诉，哦，那你要去把它这个拿掉，他说你不能够做成这样的观念通知，但对于某丙而言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哦，因为拿掉之后甲和乙呢都还是没有受到处罚，哦，还是没有受到处罚。所以呢，如果你是某丙，你要怎么做？哦，如果你依照目前的实务见解，就是不断地去申请，哦，不断地去检举，哦，让他疲于奔命这样子，哦，就是唯一的一个做法。不然的话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提这个撤销诉愿、撤销诉讼，然后这克予诉愿诉讼，其实你永远没有办法透过诉讼的方式、争讼的方式拿到一个这个所谓的法院的判决，可以让公平会去做成一个处罚某甲和某乙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决议的可能性，哦，几乎是没有的，哦，几乎是没有的。那讲到关于通知的一个问题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剩下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上课继续说。